因为距离较近，亦都会途经高铁站。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冷锋已经在华南北部形成，并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在明晚抵达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9至23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晚北风增强，同有一两阵雨。展望星期日显著转凉，有几阵雨，随后几日早上清凉。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638点，升77点，总成交金额1052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2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79点，跌18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98.6，升8.6；药明生物97.6，跌5.6；融创中国44.6，跌2.05；阿里巴巴218.1，升2.4；中国平安93.15，跌3.5；小米集团11.42，跌8仙；美团点评109.6，升1.2；友邦保险86，升4毫。建设银行6.72，升5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7，英镑10.148，瑞士法郎7.971，澳元5.338，加元5.942，新西兰元5.139，欧元8.6189，每百日元对港元7.0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207。日经平均指数报23850点，升110点。港金现价报14375元，升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1.12美元，卖出1551.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报告隧道情况先啦。而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咁如果沿住慢线落去湾仔之路咧，塞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里面。红隧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多车啲啦，七咸道北过海正常嘅，喺尖沙咀线就繁忙少少，龙尾喺芜湖街。咁啊，至于路面方面咧，港岛半山司徒拔道落山，咁啊近住皇后大道东至到东山台咧就比较多车嘅。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近住侧臣道至到分域街交通比较繁忙。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这个维园落桥位就比较多车啲。九龙嘅路面方面咧，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油麻地丽翔街就比较多车。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广东道一带交通都繁忙噶。咁啊，慢车个龙尾去到七咸道南。另外观塘道而家东行去油塘，近住裕民坊一路去到九龙湾港铁站都系多车噶。而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至到太子道西都系多车。新界方面咧，大埔公路近住沙田火车站来往都繁忙嘅，出九龙方向龙尾去到沙田马场。咁另外咧，都想预早咁啊，话俾大家知咧，就系星期日咧会有香港街马2020活动嘅。咁喺星期日凌晨，星期日吓凌晨嘅一点，去到嗰日下昼嘅1:30咧。香港島啦，同埋東九龍有多處嘅地方咧，都會有分階段嘅封路措施，咁大家要留意啦。最後提提揸車嘅朋友，今晚嘅日落時間係下晝嘅5:56，聽朝日出時間係早上7:05。咁啊，依照法例規定咧，喺日落後日出前行車就必須要開著車頭大燈。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會。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自由风，自由风，评论员新阵容。 浸会大学讲师、民进副召集人黎恩浩， 追本溯源，点解汇丰会成为咗近日即系针对嘅对象？好多商业上面、法例上同埋佢哋嘅考量咧，我哋都要去理解嘅。咁但系实际上有好多示威者会觉得政权系不断透过商界咧去收窄支持运动嘅力量。 声音，新角度， 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暴力真的可以解决问题， 晚上可以见到有商铺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的可以将我们变得更好。谂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的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啊，冇人需要辞职的，你以为咁样的道歉有用的咩？ 我们都希望社会安静落嚟，唞一唞。 香港人心服，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晒落我警队的同事度。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这样，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接待的利益。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加油，香港人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日有陆宇光为大家主持自由风，自由风。反修例运动已经是进行了七个月的时间，其实都见到很多的警民冲突，亦都见到有一些的涉嫌违法的行为出现了。到现在警方已经拘捕了6900多人，接近7000人的人士。而当中亦都有些是涉及公务员的。其实公务员事务局局长罗志光就在11月中的时候就向全体的公务员发过信，就讲到话对于违法的公务员是不会姑息的。如果有公务员是参与过违法活动被捕之后仍然回到去一些他们的岗位那里继续行使他们的公职，是社会是难以接受。所以就是当那个人员正接受言讯的时候，罗志光就话咧，基于公众利益咧，有关嘅公务员咧系会被着令停职嘅。咁究竟七个月以嚟啊，有几多嘅公务员系被捕以致停职咧？咁其实政府一直都未有一个数字，直至到今日。今日咧就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罗志光啦，喺出席立法会财委会之后咧，就见传媒就讲到一个数字俾大家听啦，就讲到话咧，截至到旧年年底咧，一共有41名嘅公务员咧系涉嫌参与非法公众活动系被捕，而当中咧系31人咧系已经被停职噶。以下的个案咧，会相关的部门咧系积极咁跟进紧。咁至于呢41名嘅公务员被捕，31人停职，当中包括乜嘢人咧？有冇譬如纪律部队咧等等？咁罗志光咧就冇详细咁去讨论噶。咁但系亦都讲到话咧，系佢认为咧今次系一啲被捕嘅公务员嘅数字咧，系占整体公务员咧系极之少数嘅啫。咁亦都讲到话咧，系政府系多番咁去告诫公务员咧，是不好去参与任何非法的活动的。但是就引来很多的争议，包括究竟公务员被捕之后他未定罪是不是应该就是被政府停职呢？有些人就认为会不会出现一个未审先判的一个情况出现呢？而呢即政府的解释也多次讲过了，就是说基于公众利益，即如果他是涉嫌违法被捕之后，是不是仍然可以在他原有的岗位那里继续履行他的公职呢？会不会影响过公众的观感呢？会不会呢是跟他自己的公务呢产生什么冲突，或者会危害及市民大众呢？所以呢就是作出这个的停职的考虑。他呢就亦都在12月中的时候呢就是曾经作过一个的回应，立 法會嘅質詢噶。講到話咧，其實停職咧就並非紀律處分，咁而係咧就話咧呢個嘅有關嘅人員咧係暫時唔適合咧去到繼續行使佢嘅公職嘅權力同埋職能嘅。咁亦都講到話咧，同無罪推定嘅原則咧係並冇抵觸噶。咁好啦，听咗咁多之后，各位听众点样睇呢？对于一啲可能真係涉嫌违法被捕嘅公务员，但係可能即係被捕係处理緊一啲嘅法律嘅程序嘅时候，应该点样处理呢？应唔应该话停职呢？大家又对于即係譬如近期有好多即係被捕嘅人士、涉嫌犯法嘅人士，亦都可能有公务员喺度，大家又有啲咩嘅感觉呢？都欢迎大家一起打电话嚟1872311，一起倾下。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1月10日朝早8:09，立法会财委会继续处理公务员加薪拨款申请。民主派议员要求将警队加薪分开表决，并要求引用会议程序传召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公民党杨岳桥， 一系就同意分开表决，一系就同意警务处长上嚟。咁我哋现时咧就唔需要花太多嘅时间心机再去讨论第19条同埋呢咁多个方案。 经民联梁美芬 同你讲6个钟头都得啊，讲下呢啲酌情权。但系而家我哋系唔系想拖垮呢个170,000公务员嘅加薪啫？ 10:09，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主席黄仁龙话，委员会已经同政府部门以及非政府组织讨论应对措施，处理反修例运动引发的精神健康问题。 地震之后的海啸，精神健康的海啸会有时间之嚟的。医管局这方面也都是有个准备的。他们有个来紧两年的计划，预备是增加人手，在这方面面对可能增加到一些服务上的要求。这方面其实是我们是有准备在这里的。 11:00，公务员事务局局长罗志光话，截至去年底，一共有41个公务员因为涉及违法公众活动而被捕，当中31人要停职。 公务员如果是干犯了刑事罪行，除了要受法律的制裁之外，政府亦都是必定要按既定的机制对他们采取纪律的行动。我们是绝对不会姑息纵容。 下午3:30，新地借出东头一幅面积近300,000平方尺的土地，预计可以提供1600个过渡性房屋单位。新地执行董事郭继辉： 我哋有信心，由而家宣布，希望两年内，即系2022年初咧，可以入住到嘅。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时间嚟到下昼嘅5:17，咁今日咧，公务员事务局局长罗志光就讲到话，过去咧就系嗰几个月啦，至到咧旧年年底咧，一共有41名嘅公务员系涉嫌咧参与非法公众活动系被捕，当中31人咧系被停职，大家点睇咧？欢迎大家1872311，电话旁边咧就有公务员工会联合会嘅总干事梁筹庭，梁筹庭你好。 你好， 你好。对于这个数字，你先讲讲你的感觉先。 我觉得呢，即是说如果个同事是干犯即是刑事你都被捕的话呢，其实你都要等到呢法院里面呢即是判了罪，你先可以呢即是说执行这个纪律啦，可以俗称叫执行加法啦，你回到来都要第二次懲處噶啦，作為一個公務員就即係一定係會面對呢樣嘢嘅。咁但係咧，你要大家去諗一樣嘢咧，就係話，如果你都文職嘅同事咧，即係話因為而家呢啲社會運動係嘛，俾人哋拘捕咗，咁跟住咧就嚇即係保釋。咁期間嚟講咧，就等候緊法院嗰、那個裁即係裁決啦嚇。如果未有嗰陣時候咧，你就要佢即時停職。系嘛？喂，即时停职嚟讲咧，你都要俾紧噶，政府唔使俾钱啊，你都要发判薪俾佢噶嘛。如果冇事嗰阵，你又要追翻晒。喂，如果咁嘅情况底下嚟讲，我觉得即系有相确嘅地方喎，系咪？即系好似有薪假期咁样。 OK， 咁但係即係因為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羅志光都多次講到啦，咁其實停佢職咧係基於嗰個公眾考慮啊，公眾利益個考慮啊，即係考慮到究竟呢名嘅公務員咧，咁佢翻到去佢個崗位嘅時候咧，個觀感係點樣啦嚇，又或者會唔會即係影響到市民大眾咧佢嘅公務上面，咁所以咧先決定咧去到基於公眾利益嘅原因咧去到向佢停職嘅，你又點睇咧？ 其实嚟讲，你犯咗任何事都好啦，喺我哋睇翻过往啦，冇社会运动啦，你其他佢干犯咗一啲高卖啊，或者系啲出边即系有啲纪律嘅行，即系唔系纪律啦，总之喺出边犯咗事嘅话咧，咁佢一般嘅文职同事嚟讲咧，佢其实一样照翻工嘅喎，你见到好多过往都系咁嘅，亦都冇人会知，除非你即系。部门同佢大肆宣传嘅啫，其实坐你隔篱位嗰个咧，佢根本上有冇犯干犯刑事，大家系唔知系保密嘅，系咪啊？咁呢喺呢方面嚟讲咧，即系我就睇唔到，即系话佢点去影响到即系政府嗰、那个声誉嗰个问题咯？即系你拉咗佢，拉咗佢，咁上佢喺部门里边嚟讲，呢啲属于佢个人嘅私隐嚟嘅，佢唔讲就冇人知嘅，系嘛？咁喺咁嘅環境底下嚟講，即係我覺得，即係你，我哋覺得公道啲就係話，法院判完嘅話，你再懲處佢，呢、這個我哋完全係接受嘅。 嗯，你覺得有冇乜嘢情況之下，一個公務員咧係被捕之後停職係可以接受咧？包括可能佢嘅公務同佢所涉嫌犯嘅罪行係真係息息相關嘅。例如我唔知道，譬如一啲嘅教育嘅工作，或者係即係啲對市民接觸嘅工作，譬如犯罪 嗰啲咧，即係話嗰啲紀律部門咧，我覺得咧佢哋如果你真係干犯咗類似頭羅局長所講嘅嘢啦，咁佢要停佢職。其实当然你停职未必是一定话佢绝对是即是话是犯人，是吧？你一日法院未判你，佢都是出紧粮俾佢嘅，只是出一半咁解嘅啫，是吧？咁但是呢啲嚟讲，如果你去执行法纪嗰啲咧，拉人啊，去吓，即系呢啲嚟讲，我觉得就应该即刻停职嘅，是吧？但如果你文职嚟讲咧，你是即系一般嚟讲都同呢、這个即系纪律。嘅問題，執法嘅問題係即係冇乜相關嘅話咧，其實你呢啲咁嘅程序應該即係我覺得應該等到法院判咗，然之後先即係再循環去檢討佢嗰個程序咯。 嗯，咁即系话，即系其实都可以，即系叫做每个个案嘅一啲具体情况咧，即系譬如佢呢位公务员佢嘅工作嘅性质啊，去到再考虑系咪即系做呢个停职嘅安排啦。咁其实罗志光都讲过话咧，有关当局咧会根据每一个个案嘅情况咧去作出考虑嘅。咁但系你即系觉得而家嘅机制啊，作出考虑嘅决定啊等等，系边个去做？你觉得透唔透明？系咪有信心咧？ 我覺得咧，即係我哋唔知佢即係最高當局嗰個決定執行嗰個情況，即係話點樣去即係話俾部門聽啦。啲通常都係部門去自己去執行嘅，係嘛？由佢即係上大人就落個命令，下邊就去做去執行咁解嘅啫，係咪？咁你點個執行嘅方法係點執行咧？即係有。我哋睇唔到有一啲咧，即係話通告啊，係嘛？即係好明確地寫明係應該有一個規範喺度，我哋按咩規矩嚟去做咧？我哋又係睇唔到。但係我哋好疑惑一樣嘢就係話，一般嘅公務員嚟講咧，特別係一啲文職嘅同事嚟講，除咗三類即係高官係嘛特殊嗰啲係唔可以參加呢、這個政治活動之外咧，其他一般公務員咧，你都俾佢參加政黨嘅。系嘛，左中右政党都喺度，咁佢哋有同样系有呢啲咁嘅同事喺里边，咁佢哋出嚟系嘛示威抗议系嘛，呢个其实好普遍嘅嘢嚟啦。咁但系即系你话佢喺呢个即系游行期间系嘛被拘捕，咁你即刻咧就系嘛，即系用呢啲特殊嘅纪律嘅形式嚟去执行嘅话，咁系唔系俾？有啲矛盾咧，我都覺得好疑惑喺呢方面。 好啦，阿梁卓廷啊，有同你倾下另一个问题啦。咁有关于咧之前咧有一个嘅新成立嘅公务员工会咧，咁喺佢嘅社交网站上面咧，都系批评到咧系警方喺处理元旦游行方面嘅做法啊，就话佢哋咧系提早咁样要求呢个元旦游行结束，咁就喺社交媒体上面批评啦。咁之后咧，政府就发稿啦，咁就系回应呢个嘅工会嘅一个声明啦。咁你觉得点样睇呢个事件咧？ 嗱，呢一样嘢嚟讲咧，其实我哋作为工会嚟讲咧，都好紧张嘅，大家都好留意住呢件事嘅，因为系嘛，即系一个工会喺街头里边咧，即系话去招收会员，系嘛，跟住咧有一个集会，跟住即系吓警方就宣布吓提前结束，系嘛，于是乎咧，佢哋呢个工会咧就啊，即系向即系政府发出声明，系嘛，话认为佢个做法系不满，系阻挠佢嗰个，我系从。新聞你睇下，就話佢招收緊喺會員嘅，喺現場喺街度，係咪？咁啊窒礙咗佢哋嘅工作。咁因此嚟講，佢就因為呢件事咧，就嚇即係向政府發表一啲嚇言論啦，係嘛？當然係批評政府啦。咁但政府嚟講就話：喂，你咁做法係批評政府個政策係唔啱嘅。嗱呢一樣嘢咧，我哋作為一般性嘅公務員工會系嘛？我哋都几紧张啊！因为点解咧？特别好似我咁，我经常都就呢、這个员工嘅福利啊、权益啊，我都成日都同政府去炒噶啦，系嘛？不如我都惊噶喎，大佬，即系我乜嘢先至系认为系即系嗰个批评政府嘅政策系唔会有事嘅咧？咁样喺呢方面嚟讲咧，政府系代表紧员工。去發言嘅啫嘛，係嘛？就未必係關乎咧個人嗰個問題。咁你如果我真係工會有咩做錯嘅話，你政府當然局咧應該係佢係有權參與佢，係嘛？去制衡佢嘅，係嘛？但係你政府話喂，你唔可以批評政府嘅政策，咁呢樣嘢嚟講咧，就真係有問題咯。我哋覺得， 你覺得其實社交媒體嘅言論係咪涉及公務員守則裡面講嘅維持政治中立嘅一個原則喺度咧？ 嗱。你維持公務員政治中立呢個係必須嘅，我哋一路都強調緊呢樣嘢嚇。公務員真係一定係要維持政治中立，否則嘅話咧，唔理邊一個方面都好啦，都會挑人嚟嘅。我哋都同呢個會員咧日講，都話叫你唔好係嘛，將你嘅政治面貌拎出嚟話俾人聽啊，係嘛？呢啲唔可以嘅，你作為公務員翻工嘅時候，特別係注意呢樣嘢。咁但系你而家咧，即系话政府一路都强调紧嗰个政治中立。咁我觉得嚟讲咧，即系公务员女嘅团体咧，我谂绝大部分都系保持紧系政治中立嘅。咁除非佢自己话俾人听，系嘛，佢个政治取向啦，系嘛。咁大佬政治取向大家都睇到嘅，系嘛呢样嘢就。咁但系你点样去衡量，系嘛？佢哋呢个公务员工会佢。代表嗰班會員去發聲嗰陣時候，佢嘅行為會唔會係會觸及到政府嘅底線咧？嗱呢樣嘢嚟講咧，即係我哋睇曬，我哋即係我真係翻翻去睇翻曬所有嘅文件啦，係嘛通告啦，我都睇唔到一樣嘢係涉及呢個公務員工會，即係話佢有乜嘢可以講得，乜嘢係唔可以講得嘅，但係冇呢個制衡喺度嘅噃。 明白，好多謝曬梁卓廷啊，多謝你。梁卓廷就是公务员工会联合会的总干事来的，大家听完个访问之后有什么意见呢？电话1872311。 在这新一代，前路多障碍， 有没有基本的生活就得了，现在我收成期嘛， 也许必须忍耐， 可能香港人没什么安全感，是吗？ 1月18日开始，逢星期六晚9至10，香港电台第一台，罗永聪，两代人。 时代会因你多变化。 估唔到咁样就3年啦，人生有几多个3年啊？ 真系冇得几多个噶咋，所以假如你喺过去3年入面，亦即系2017年至旧年12月31日期间，首次喺香港出版中文印刷书籍，就可以报名角逐今年香港书奖新设立嘅新晋作家奖啦。 出版社或者个人，只要喺我哋网站 rthk.hk/13thbookprize 下载提名表格，就可以提名你嘅心水作家噶啦。 提名期由即日起至1月19日。 自由風，自由風，而家講嘅咧就係公務員嘅問題啦。公務員咧就係有截至到去年年底咧就有41人被捕啦，31人被停職啦。大家有咩意見呢？1872311有楊小姐喺電話度，楊小姐。 系你好，主持你好。嗱，我就觉得你哋今日讲呢个公务员嗰、那个事件啦，咁我觉得政府1月3日发表嗰个声明，同日又发表一个声明啦，都强调咗公仆咧应该系唔好违反政治中立。如果你系话违反咗政治中立咧，就必须要严惩。我系觉得啱嘅。你话如果公务员佢和平咁出去表达自己嘅意见，市民系接受，我亦都赞同。 但如果头先讲个个案就系即系批评警方处理游行嘅手法咧，你又觉得 系啊？批评 个界线系点咧？应该吓。 嗱，你批評1月1日啊嘛，咁你大家都喺電視機嗰度睇到1月1日係咩情況㗎啦，都唔使多講啦，係咪先？衝啊打啊，匯豐都搞埋，獅子都燒埋，咁你話啱唔啱啊？如果佢係參作為公務員嘅話，佢除咗中立嚇，仲要以身作則㗎嘛，係咪先？你如果違反咗公務員，公務員有公務員嗰個守則㗎嘛。 好， 系咪？公务员嘅守则系必须恪守嗰个政治中立。 明白，好多谢晒。 本身嗰个政治信念咧、 好，时间关系，多谢晒杨小姐，倾到呢度先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新鸿基地产宣布以1元象征式租金租出元朗东头近300,000平方尺地皮，同香港圣公会福利协会合作发展过渡性房屋项目。项目位于元朗旧墟路同山背村附近，预计提供近1600个单位，2022年初可以俾基层家庭入住，最终惠及5000个家庭。新鸿基地产执行董事郭基辉希望透过计划改善基层居民的居住环境。他又说项目入面有市集和墟市，解决生活所需，集团都会提供园区就业培训和优先聘请基层居民。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在北角社区会堂约见新上任的区议员，有份参与会面的颜文宇在会后表示，以他所见大约有30至40位区议员出席。颜文宇说，区议员的职能是政府和市民之间的桥梁，如果杯葛和拒绝和政府交流，他形容是断桥，因为反映不到市民意见给政府，履行职务都打折扣。他说不觉得今次是公关show，认为能够给予机会给区议员和司局长深入交流。他鼓励官员多些落区，希望今次的简介会只是开始。民主派议员不满特首林郑月娥只是同落选区议员见面，表明不参与今次会面。武汉不明原因肺炎医疗救治组专家、湖北省人民医院呼吸科教授胡克表示，目前大多数患者病情都属于轻微到中度，经治疗患者病情多数可以得到控制，最初入院的患者中已经有部分治疗痊愈出院，其他留院的患者大多数病情稳定。上个月底以来，武汉确诊多个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患者，截至今个月5日共确诊59宗，部分患者是华南海鲜批发市场的经营户。病源检测结果初步评估专家组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建国寻日表示，专家组认为今次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例的病原体初步判定为新型冠状病毒。在北京外交部宣布，副部长骆玉成下个星期二同日本外务事务次官秋叶刚男在西安举行第15轮的中日战略对话。发言人耿爽表示，双方将会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流意见，强调中日战略对话是两国外交部门进行高级别战略沟通的重要管道。 耿爽强调，当前中日关系总体保持改善发展势头，期望双方通过呢轮对话进一步凝聚共识。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9至23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晚北风增强，同有一两阵雨。展望星期日显著转凉，有几阵雨，随后几日早上清凉。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濠湾对开咧，较早前曾经有意外噶。意外事故清理好，不过一带都系比较车多，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只系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北角警署，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近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去到牛头角定富街。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慢车，龙尾去到近九龙货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白雀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洗衣街。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一段慢车，龙尾去到龙翔道游乐场。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段的交通繁忙的，龙尾排到近丁九桥。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龙富路近龙门居。之后提提大家，在大榄隧道有紧急维修，现在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近住收费广场的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封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醫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山大呢期做乜日日都跑翻公司咁健康啊？ 系啊，我下个月准备去跑马拉松啊，所以咪日日跑翻公司当练习咯。 净系跑步翻公司就当练习，梗系唔够啦。无论系行程练习、饮食监控、赛前准备都有巧妙噶。想做好准备迎战马拉松，就要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精明一点嘅备战马拉松环节啦。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雨光。 自由風，自由風呢一次咧就想講下咧公務員加薪嘅審議。嗱，而家咧立法會嘅財務委員會咧就審議緊公務員嘅加薪方案。咁講話係加薪方案咧，其實係公務員嘅薪酬調整嚟噶。因為每年咧就係政府都會做一個嘅薪酬趨勢嘅調查啦。咁再加埋咧香港嘅經濟情況啊，或者生活費用等等咧，去到決定咧就係建議公務員加薪幾多噶。咁但係咧泛民主派嘅議員咧就提出一啲問題啦，因為咧公务员加薪方案之中咧，就包括埋警队嘅加薪噶嘛。咁啊，警队咧就喺过去7个月嘅社会冲突之中咧，嗰个表现咧都受到争议噶。咁有啲人咧就认为警队系滥用武力啦。咁有啲人咧亦都认为咧警队嘅表现咧系不如理想啦。咁所以咧民主派咧就要求咧系将警队嘅加薪咧分拆出嚟审议。咁但系分拆出嚟咧需要政府去到做呢个动作啦。咁政府已经多次表明咧系反。 反对咁样做法噶啦。咁而民主派咧，亦都系要求咧，系传召邓炳强，即系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咧，系出席财委会嘅会议，让议员可以质询噶。咁早前咧就系十二月中嘅时候咧，民主党嘅议员许智峰咧就系根据财委会嘅会议程序嘅十九条，咁就讲到话咧系委员会喺行使职权嘅时候，如有需要咧，可以传召有关嘅人士咧出席作证同埋提供证据，就引用呢一条嘅一个会议程序咧，就要求咧就传召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咧系出席财委会。咁但系咧财委会嘅主席阿陈建波就话，其实咧财委会以前系未用过呢个嘅传召权力嘅，咁究竟个程序系点咧？个方法系点咧？其实就冇一个先例可循，于是咧就系要求咧立法会嘅秘书处咧去到研究。咁之后咧，陈建波就提出咗三个方案啦，亦都接受咗一啲嘅议员咧提出嘅一啲方案啦。咁主要呢啲方案嘅研究嘅问题咧，就系讲紧究竟系处理紧今次嘅公务员加薪问题啊，定系以后嘅财委会要传召官员嘅时候都用翻同一个机制咧，以及就系议员提出嘅时候有冇话预告期咧，咩形式提出咧，主席系咪要裁决咧，系咪要委员会同意先至可以处理咧等。等等呢啲嘅安排咧，咁就系有所谓六个方案咧，就今日咧有一个财委会嘅讨论。咁结果咧就系刚才都见到财委会嘅直播啦。咁就其中咧，谢伟俊议员提出嘅方案咧系获得通过嘅。咁佢嘅方案系讲咩咧？就系话大家咧去睇呢个嘅公务员加薪系咪要传召官员嘅时候咧，先讲一讲，问大家咧系咪真系咧要行使呢个传召权先。好啦，大家接受咗行使传召权啦，先至咧再去讨论咧究竟系点样行使，究竟咧系乜嘢嘅形式啊等等，咁同埋咧佢个范围咧只系适用于今次嘅公务员加薪嘅问题啫咁。咁结果咧就系通过咗谢伟俊嘅方案啦，而财委会咧亦都系否决咗呢个需要，即系话咧财委会系唔同意系需要咧行使呢个嘅传召权噶。咁於是咧，而家財委會咧就回覆到咧議員咧去到詢問咧官員嘅一個環節嗰度啦。咁而咧財委會開咗咧個幾月嘅會議啦，咁啊四場嘅會議咧都仍然咧係未能夠就住公務員加薪方案咧作出表決嘅。好啦，讲完呢一大轮啦，大家又觉得点样睇啦吓？即系而家泛民主派嘅一啲嘅谂法，以及咧佢哋所用嘅一啲策略啦，以及咧传召权啦等等嘅问题，大家有咩意见呢？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下。电话旁边咧就有提出刚才通过嘅方案嘅立法会议员谢伟俊喺度。谢伟俊你好， 大家好 ，Hello 你好。 嗱，你自己提出嘅方案咧就获得通过啦，你有咩嘅感想呢？ 刚才你介绍咗都唔少时间咧，就讲咗大轮啦。其实我哋而家咧就恐怕咧，由十二月初到而家四个礼拜咧，由所谓叫 back to square one 翻返去最原先踏步嘅地方，非常之可惜嘅。我哋好多重要嘅事项要处理，包括系公务员加薪呢样嘢咧。咁我想俾个简单嘅例子咧，如果我哋大家话想话去海外旅行咁，一班学生咁，去唔去咁？都未有得決定去唔去啫，大家又話不如去講下去邊度啦，跟而家坐咩交通工具去啦，跟住去到食乜嘢好，去到玩咩好啦，咁呢啲冚唪都係後著嘅嘢嚟。咁我嘅理解就話，我哋係咪應該真係有效率去處理個問題咧？先研究係咪應該去旅行先。咁如果係去旅行，慢慢再商量咯。咁所以我基本上提出呢個建議，只係希望喺今次係從來未有先例情況之下咧。有效率地去處理呢啲問題，而並不需要咧，好似剛才你提過一啲嘅內容咧，就話如果我哋就有一啲嘅同事對於警權，當然呢個係好有爭議性嘅問題，我明白，我都同意嘅。但係如果你話依次咧要抽出嚟，要再特別又要傳召翻警務處處長嚟解話，先至會處理佢個加薪方案嘅話咧，我相信唔少市民或者唔少嘅議員同事咧，都對於櫃台嘅處理好多方法咧。是有問題的，咁啊，咪應該又要傳召翻廣播處處長過嚟解釋一下，然後先處理一下你哋嘅問題咧。又或者好多人對於教育處好多處理學生嗰個問題有意見，咁又咪要傳召教育處局長、處長過嚟先至再去了解咧？咁變咗係即係沒完沒了咧，就有關嘅情況咧，係可以話拖到好長、好長、好長，甚至不必要地去節外生枝。咁呢個我諗唔係一個我哋即係務實去處理情況嘅方案，所以我先提出呢個建議咧，希望亦都事實上係接受咗，大家接受咗咧， 我哋希望係可以翻翻正軌度處理正面嘅問題，但係好可惜已係嘥咗四個幾禮拜嘅時間。 嗯，但我想問咧就係一個問題。其实呢财委会刚才呢都讲啦，会议程序系讲过，即财委会系有呢、這个即如有需要嘅时候呢系有呢个传召权㗎嘛。咁而家有议员提出即希望喺呢个议案嘅时候传召一啲嘅官员嘅时候，咁佢哋觉得其实系有其他嘅規例可以跟循嘅，包括呢就系主席陈建波所提出嘅方案 A、方案 B， 都系讲到话呢其实程序里面呢有其他嘅机制去到参考，去到咧作出呢个传召权嘅行使嘅，而并不是咧你提出嘅方案就系、是、你提出嘅方案就系先问大家有冇需要，咁点解你又唔考虑下用其他嘅机制去处理传召权呢个问题呢？即系其实都要尊重翻有议员提出传召。嗯， 我刚才嘅例子已经系一个好形象化嘅例子答咗你嘅，即系其他议员话建议咧，我哋去到去唔有地方咧，我哋玩咩游戏？有啲话要食啲咩菜式，有啲话要坐啲乜嘢交通工具。但系当我哋最基本嘅问题，我哋是否想去旅行先？咁都未搞掂之前，浪费咁多时间讲一大堆，之后可能根本就大家个决定都唔去旅行啦。咁而家我哋只系希望大家先针对个问题，就去唔去旅行先。决定咗去之后啦，我哋先慢慢再讲其他嘢啦。 嗯，咁但系即系 更有效率嘅方案、嗯，我唯一恐怕即系有少遗憾，因为啱啱最先提出呢几个方案嘅时候咧，我就唔喺香港。所以我亦都冇機會咧，係就有關即係主席所考慮、所擔心嘅問題作出啲意見。到後來我發覺到，原來主席佢兜大圈嘅一個方案咧，其實都可能咧係未必咁務實可行咁去處理呢個問題。於是我就臨時建議，於是其他同事都有其他嘅方案咧。但係總嘅嚟講，因為係一個新鮮嘅運用呢條條例咧，所以今次嘅折騰咧，恐怕都係雖然係有少少遺憾，但起碼我哋都安然咁，而家翻翻轉頭咧就可以繼續專心處理有關嘅加薪方案。 嗯，我頭先嘅意思即係話，其實咧，即係以你頭先旅行嗰個比喻啦，即係已經有其他嘅校規去處理係咪去旅行呢個問題啦。點解你又要提出一個新嘅方案去處理呢個嘅表決咧？咁而另一方面，其實有啲人覺得其實而家就正正係一個好嘅時機去到處理財委會傳召權嘅問題啊嘛。咁你而家只係針對呢個項目，咁同埋大家問咗大家要唔要傳？传召咁就完咗啦，咁好似冇处理到往后要再去有议员想传召官员嘅时候，点样处理？ 首先咧，就你话已经有其他校规处理佢唔去旅行呢个问题，恐怕呢个系唔解错，因为目前我哋系冇任何规例处理呢个去唔去旅行括弧呢个问题，咁所以咧变咗提出嚟咧，我哋系要喺即系冇先例情况之下去处理嘅。第二咧就话，如果我哋去到去处理问题嘅同时咧，遇到有新嘅事物、新嘅疑問嘅時候咧，我哋又要嘥一大輪時間開個所謂開個 box 咧，去將呢個問題去審慎研究成個程序點樣處理，而並不是咧係決定呢個時候我哋係咪需要考開呢個 box 先。如果唔開嘅話，我又可以盡快去務實地處理咗有關真正嗰個加薪方案。到我哋係有適當嘅時候咧，有適當嘅程序，例如話經過一個秘書處幫你做研究資料搜集報告，然後有關嘅開另外一個特別嘅會議咧，處理關程序嘅過程。咁呢個可能更加恰當、更加審慎地去處理，或者將來如果有呢個情況嘅時候，點樣去處理咧？咁應該恰當好多，而唔係並不是而家咧馬上開個 box side check 曬啲嘢先。 嗯，好啦，咁讲返嗰个加薪方案嘅本身啦。咁头先都讲到话，其实自从12月头嗰个会议到而家呢，即四次会议都未能够即就住个公务员加薪方案进行表决啦。咁当中都处理过好多，即譬如分拆啊，或者係即呢个传召权啊嘅啲争议啦咁样。咁你自己预计其实嗰、那个审议嘅进程个时间表几时先有得表决呢？ 冇得預計，因為而家我哋連選個內會主席都開咗14個會，都未有機會選得出嚟。咁如果真係話有同事不斷喺一啲方案上面係轉窿轉啊，或者喺條上面咧係揾啲嘢新嘅先事物嚟玩嘅話咧，恐怕我哋真係沒完沒了嘅。呢個都係我哋即係面向好多社會嘅爭議。有時如果當大家都完全係不合作嘅時候，有心去阻延嘅時候咧，自不然就好多計仔可以玩嘅。咁當然咧，我哋唔係所有議員都願意去玩呢啲遊戲，但係始終如果有若干部分嘅同事咧，佢哋係樂於咁做，亦都有唔單止係動腦筋啦，甚至係即係唔怕面懵咁做嘅話咧，恐怕我哋都係要 見到咩事幹嗰陣先再面對再處理啦。但係我恐怕咧，我哋都真係要盡快咧喺社會上盡量多啲嘅共識，多啲爭議，大家都唔好為咗鬥氣咧而去走去有啲問題上咧係捐窿捐啊玩，否則嘅話咧，成個香港都會受害。 我都聽到今日有聽財委會嘅會議啦，咁都聽到有啲嘅泛民議員都講到話，其實政府官員佢如果願意即係作出一啲友善嘅姿態，包括譬如分拆警隊加薪啊，或者係都邀請埋警務處長出席嘅財委會，咁嗰個嘅程序就唔會話真係耽誤咁耐啦。咁其實你覺得成件事即係政府可唔可以多一啲嘅善意嘅姿態，或者即係做一啲嘢去到令到個進程快啲咧？ 政府有兩難嘅，一方面我諗當然佢哋如果能夠從善如流，任何議員一個善意嘅要求咧，佢哋滿足咗嘅話，自不然可以係或者解決咗個問題，唔需要節外生枝啦。但係同時原則上咧，如果任何呢啲提議都係放棄咗原先嘅原則，係將佢分拆做，甚或者邊個提出要求嘅時候就要傳召嘅話咧，我剛才個例子就係話，如果有議員提出話櫃台嘅職員，包括你閣下，如果加薪都應該唔好住。抽出嚟，應該由嗰個處長過嚟解話先，甚至鞭策一輪之後先至做任何嘢嘅話咧，咁呢個可能係由廣播處咗，跟住有教育處咧，跟住有可能有食環處佢哋處理農場問題，又可能好唔滿意，即係每一個議員、每一群組議員都有佢哋自己認為政府做得不足之處咧，係唔應該咧馬上係一個整體上嘅加薪要拆出嚟，甚至話要傳召，甚至要去鞭資啊先可以做嘅。咁如果係咁嘅話，我哋咪成個社會係沒完沒了咯。 好啦，咁关于即係头先都讲到啦，即係有啲议员都关注到其实即係财委会个传召权应该点样处理，开特别会议去傾好唔好呢？ 啲我同意嘅，因为事实上我哋有需要嘅，因为如果有呢啲方案出嚟嘅话呢，喺唔阻碍整体个进度情况下呢，我哋有需要研究嘅话呢，甚至如果将佢横传过去，譬如我做主席嘅事務委規則委員會咧，我哋可絕對樂意咧研究翻點樣恰當地處理，以備將來有啲面對申請嘅時候，點樣應該去我哋話齋有個旅行嘅規則。而因為我哋係冇旅行規則嘛，我哋冇處理呢個問題嘅規則嘅話咧，自不然就多好多節外生枝出嚟。 嗯 ，OK， 好多谢晒谢伟俊啦， 多谢你，多谢你。 谢伟俊咧就系立法会议员嚟噶，大家有咩意见咧，继续可以打嚟187231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 is Uncle Siu again。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一讲一啲咧日常生活嘅英文，咁咧就系咧点样可以叫人哋喂唔该唔好打尖，排翻条队啦。咁 in English 咧。咁啊，蕭叔咧就本身咧，通常都係一個幾有禮貌嘅人嚟嘅。咁咧，通常可以點講咧？我就唔會 assume 佢咧係真係想打尖嘅，所以我會譬如一個人喺條隊度打尖，我會同佢講拍拖膊頭啦，或者 excuse me, I'm sure you don't mean to jump the queue. I'm sure, s u r e, 我好明白、好清楚，你應該咧係唔係想打尖嘅 ？I'm sure you don't mean to jump the queue. Mean m e a n。To jump the queue, 就是 J-U-M-P, the queue. 那 Q 就當然是 Q-U-E-U-E, okay, Q-U-E-U-E, 就是那條隊了。But we're all waiting here. 那我們大家呢，我們大家都在等著，那不如你回到你的隊啦，大概有沒有意思。那整句來多次了。Excuse me, I'm sure you don't mean to jump the queue, but we're all waiting here. Okay, 那就會比較婉轉一點，就叫人家，喂，排回你的隊啦。咁啊，順便講埋啦，打尖嘅人咧就係 queue jumper， 打尖就係 to jump the queue。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嘅問題咧，歡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蕭叔叔。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时间嚟到下昼嘅5:51啦，自由风，自由风讲紧嘅咧就系立法会财委会倾紧咧就系公务员加薪，咁但系刚才就有个嘅关于传召权嘅行使方式嘅争拗吓，咁我哋电话旁边咧就有工党嘅立法会议员张超雄，张超雄你好。 你好， 你好。嗱，刚才就表决咗用边个方案去到倾呢个传召权嘅问题啦。咁结果咧就系谢伟俊提出嘅方案咧就系通过咗。咁而你阁下亦都系有提出过方案咧就被否决咗嘅。你有咩嘅反应啊？ 呢、這个其实是一个好重要嘅权啦。其实喺议事规则入面呢，我哋立法会有三个常设嘅委员会呢，係有一定嘅法律嘅效力嘅。咁而里面要求即係政府一啲官员出席去解释佢哋一啲政策，或者喺拨款上面要解释呢，其实根本係都可以话必然啦。咁但如果佢唔肯出席，咁我哋有呢个传召权。咁其实从来呢，我哋都喺财委会呢就冇用到呢个权力。咁而家去到呢个社会矛盾咁大，我哋喺今次呢个项目度呢，即係讲緊公务员加薪，其中包括咗警队嘅加薪呢，当然就好争议性啦。咁我哋就要求呢个警务处处长嚟解释。咁但係呢就政府唔肯。咁政府唔肯呢，就许智峰议员就运用呢个权力呢，要求即係传召嗰个警务处处长啦。咁但係就係喺呢度呢，保皇党就不断阻挠啦。而最后主席就话，咁我哋就用呢几个大家提方案出嚟啦。咁不过个影响呢其实几深远嘅。呢个本身係即係个权力嘅结构同埋制衡，立法会系监察政府嘅。当个社会上出现咗，即系好多人都觉得呢个政府系做得唔好，立法会就更加要发挥嗰个制衡权力啦。咁本身财委会咧就系去批准一啲政府嘅拨款嘅。咁所以如果政府个态度唔好，或者佢做得唔好，我哋要佢上嚟解释。呢、这、一个权都要被放弃嘅话咧，咁即系逼到立法会嗰、那个即系橡皮图章嗰个情况咧越嚟越严重。咁好可惜，即系谢伟俊嗰个嘅所谓方案咧，其实就基本上系咁嘅作用。佢嗰个方案就系叫我哋即系放弃呢一个传召权。咁即系一投咗，咁佢就放弃。咁所以佢嗰个方案奇特的地方就是如果投了是要传召的话呢，他就没有方案的，他就没有讲应可以怎么做。所以其实很简单，他们就自在是即是不准的。还有一投了不传召的时候呢，就连辩论都没得辩论的。所以即整件事就很简单，基本上就是保皇党继续要将立法会变成橡皮图章。 咁谢伟俊个方案呢就係、是、只係处理今次公务员加薪，咁亦都係即係冇处理到将来嗰个嘅再有人想提出传召权嘅时候个机制係点呀。咁你觉得可以点样跟进呢个传召权行使机制嘅问题呢？ 我觉得呢个係要从长计议嘅，即係当我哋又再有议员提出呢、這、一个传召权的时候呢，当然就会在可能在另外一些的拨款项目里面。那始终我们都是要回到这里的。那个议事规则就讲了这个委员会呢是有这个权力，但是怎样行使呢就没讲。Okay. 所以当一再提出呢，其实我们无可避免又返返嚟呢个争拗嗰度。 我讲返嗰个嘅即係本来个目的啦，咁就係希望行使传召权呢就去到传召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嘅。咁但係即係而家係审议緊即係整体公务员嘅加薪方案啦，咁而呢去到即係传召警务处处长呢，亦都会即係引嚟好多嘅一啲争议啦。咁亦都有啲人呢就係认为其实提出传召呢个嘅议程是不是只是民主派即是我来拖延时间，我来即是希望即是提出一个政治的操作的一个方法去到拖垮十几万公务员的加薪呢？很多的建制派的言论这样讲。 我们都一直讲呢，除了警队以外呢，其实其他的增薪的争议性呢没那么大的。所以我们都建议政府呢将警队的加薪咧系抽出嚟另外处理， 但政府又唔肯喎、啊，而家 系啦，政府唔肯，咁、啊、即系其实佢系揽住晒。嗱，老实讲，你问我作为民意代表，对于而家政府个表现，我就会觉得咧就系非常之差，差到极点。咁所以而 有好多喺高位嘅公務員，或者係即係嗰啲所謂首長級嘅公務員啦，講清楚啲。其實我真係一啲都唔覺得佢哋值得加薪。咁但係佢哋全部嘢攬埋曬一齊噶嘛，即係佢哋由最低薪嘅第一標準嗰啲，即係得萬零蚊嘅。頂薪都唔過二萬嗰啲、 嗯嗯， 然後就攬到佢哋嗰啲三十幾萬嗰啲一齊咁樣去做咧，其實我哋覺得係好唔理想。 OK， 咁但係即係如果再拖落去，真係真啲一啲服務市民嘅公務員，佢都未必有得加薪嘅時候，咁你哋覺得其實即係幾時先至可以就住呢個方案表決到啊？半分鐘時間。 嗱，我哋就。而家今日嘅財委會去到七點，下個星期亦都仲有六個鐘頭嘅財委會，都係討論緊呢個項目啦，直至到即係過咗為止嘅啫，即係呢個都係嚟緊會發生嘅嘢啦。我哋其實每個議員可以問問題，都係所謂五四三二一，即係五分鐘、四分鐘一路咁樣落去， okay. 然後佢亦都會劃線。 OK， 咁所以咧，其實你話要拖咧，拖唔得幾耐。 明白。 不過我哋喺呢個係、我哋就要突顯呢個矛盾。 OK， 多謝曬張超雄啊，就係工黨嘅立法會議員嚟嘅。聽一次六點前嘅交通消息，新聞之後繼續自由風。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六点前交通啊，咁 Irene 上先提下大家咧，大榄隧道咧有啲紧急维修噶，出九龙方向近住收费广场部分行车线有封路措施，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近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去湾仔嘅支路咧，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南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多车啊，塞到去浙江街啊。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龙尾近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油站，将军澳隧道出去观塘方向龙尾近住电话机楼。九龙路面方面咧，尖沙咀梳士巴利道近住天星码头一带咧，交通好繁忙噶。好啦，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个四毫二跌八仙。美团点评109.6升个二，友邦保险86升四毫，建设银行6.72升五仙。今日五大升幅股份：美固科技、华亚国际实业、雅天尼集团、迪生创建同立高控股。五大跌幅股份：中国资源交通、惠图集团、中国游戏控股、安科系统同埋环球大通集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7，日元109.63，瑞士法郎0.975，澳元0.688。加元1.307，新西兰元0.661，人民币6.923，英镑兑美元1.306，欧元兑美元1.11。港金报14,375，比上日收市升25。伦敦金每安司买入1,548.72美元，卖出1,549.08美元。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意外啦，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咧，近住界限街桥面快线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而家清理好，不过咧近住九龙塘段嘅交通都系比较挤塞噶，就窝打老道翻沙田方向咧，近住九龙塘段车龙排到近红磡警署。窝打老道天桥喺沙田方向就系较早前咧近住界限街快线嘅意外，虽然已经清理好，但系而家近住九龙塘段咧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红磡警署。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过咗启德隧道龙尾去到启福道近九展，咁而家启隧去尖沙咀方向咧要实施间歇性封闭嘅措施，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喺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油站，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彩虹嘅金瓶，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喺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咧交通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龙翔道近星河名居。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咧大慢车，车龙排到 Mega Box。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 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龙尾去到太子道东油站，反方向太子道东去翻观塘近住渔港湾一段亦都系挤塞，车龙排到九龙城回旋处。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九龙公园径一段龙尾去到尖沙咀中心，七咸道南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咧龙尾就近柯士甸道，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北雅山花园。喺新界大埔公路近住沙田市中心段咧来回方向交通都系非常繁忙，龙尾分别去到美林村同埋沙田污水处理厂。汀九桥去屯门方向离家桥面段嘅交通系非常挤塞嘅，车龙排到近长青隧道出口。咁最后喺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干诺道中因为水管急收，而家东行去湾仔方向咧，近住康乐广场嘅慢线仍然系封闭，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在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唔信，肯唔肯定，唔是多人讲就是事实，因为唔是所有消息都一定是真，睇多啲唔同角度，核实咗先好信啊！唔好俾情绪影响咗判断，将不实嘅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睇真啲。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医疗资讯电视节目《医生与你》，关注观众健康，推广医学常识。 最新一辑除了继续解开奇难杂症之谜，我们精明一点还会一起合作，一连十三集为大家解答疑难。 逢星期三下午一点，港台电视31和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医生与你》， 精明一点。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雨光。时间嚟到傍晚嘅6:40啦，嚟到星期五嘅自由风，自由风咧就呢个时段咧会有咧系一周时事点评啊，就请嚟咧传媒人咧同我哋点评下今个礼拜嘅时事嘅。今个礼拜嘅传媒人有赵应春同埋胡丽云，两位好， 大家好， 大家好， 你好。嗱，咁讲踏入呢个嘅2020年啦，咁啊新一年啦，咁其实都见到咧，中联办咧都有新人士吓，咁就系咧星期呢个周末嘅。时候咧，国务院就任命咗咧骆惠宁咧就做呢个新任嘅中联办主任。咁睇到佢咧就系星期一就上任啦，今个礼拜吓，咁就喺呢个嘅中联办嘅大楼嗰度咧就会见咗传媒啦。咁呢个礼拜咧亦都有唔同嘅行程啦，咁包括咧就系都有啲报道话佢去过深圳咧，就系同呢个深圳市委书记咧就系见过面啦。而寻日咧就同咧特首林郑月娥啦，以及系前特首啦，就系政协副主席咧董建华吓会面。咁都見到咧，就係佢有啲嘅講話咧，都大家一齊睇睇究竟新人士有冇新作風啦嚇。咁首先咧就係星期一嘅時候咧，咁佢就係新上任啦，咁就喺中聯辦嘅大樓就見記者啦。咁有啲傳媒咧就留意到啊，好似佢段講話咧就冇講呢個止暴制亂，咁佢只係話咧係近半年香港嘅形勢咧令人揪心，咁就話好熱切咁期盼咧香港能夠重回正軌，亦都講到話咧相信林鄭啦、特區政府同埋各界嘅努力之下咧，能夠確保咧憲法咧、基本法咧喺香港全面貫徹實施。 不過咧，即係當然去到尋日咧，同林鄭月娥嘅會面咧，就有提翻止暴制亂啦。咁仲都高度讚揚林鄭月娥添，都講到話咧，因為之前咧，阿樂慧寧咧就係做過呢個山西嘅一個管理嘅高層噶嘛。咁佢就話2018年咧就係率領山西代表團嚟香港嘅時候咧。已經咧對林鄭嘅幹練作風咧就係印象深刻，咁而舊年呢個修例風波以嚟咧就稱讚啊，阿林鄭就帶領特區政府咧係確盡職守，全力就止暴制亂，就對林鄭嘅勇氣同擔當咧表示敬意。咁話中聯辦咧一如既往會充分尊重、全力支持行政長官同埋特區政府咧依法施政。好啦，聽完啲言論啦同埋行程啦。有冇都感受到少少新人事新作风咧？胡丽云点睇啊？ 我谂毋庸置疑啦，即系对传媒嚟讲咧，见到佢突然之间话邀请所有嘅传媒，包括即系被中方视为一个嘅不友好嘅一个嘅传媒，即系苹果日报都能够可以入到 立场新闻啊， 系啊，立场新闻啦，入到呢一个嘅中联办里面嚟到去做采访咧，的而且确系引起即系传媒即系一阵嘅。春風嘅，即係都覺得好似幾好噃，好似有一個嘅，即係擺出一個嘅友好嘅一個嘅姿態出嚟啦。咁但係究竟即係呢一個咁樣嘅姿態係咪真係能夠可以貫徹到佢所有嘅其他一啲嘅行政嘅工作？對治港，對同香港政府嗰個嘅林鄭所講啊，合作無間呢一樣嘢，都能夠可以用一個嘅咁友善嘅態度嚟對處理咧，我哋真係只能夠可以靜觀其變。但無庸置疑嘅就係，我諗喺過去呢段時間，大家都會見得到對佢嗰個突然之間，即係只不過一個例，即係被委任為呢一個嘅。去到呢一个嘅出任呢个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之后，不足一个礼拜啦，就话突然之间系被任命为呢个嘅中联办主任啦。我哋大家都唔知道究竟嗰只不过一个礼拜嘅时间，究竟呢个时间嗰个真实性系有几多？即系换句话说，佢究竟之前会唔会话都有被告知有可能系需要出任呢一个位？咁但系个问题嘅就系，大家见得到。佢好似真係幾臨急臨忙咁樣樣嚟到去公布呢一個嘅信息，而同時間嘅裡面，當佢嚟到香港嘅時候咧，我諗即係由過去即係事件發香港呢一個嘅運動發生至今咧，止暴制亂呢一樣嘢已經成為咗一個嘅政府嘅宣傳口號，佢都冇辦法能夠可以捉住呢啲咁樣樣嘅洗腦式嘅宣傳口號嚟到去即係作為嘅一個見香港市民嘅一個嘅开话的一个的讯息的时候呢，而且它会令到人会怀疑究竟它真的对香港的认识有多少。但我觉得真的究竟它的认识有多少都不重要的。最重要就是我们看回，其实毋庸置疑，骆慧玲它是之前被主政过的，就是有青海和山西。这些都是国内的一个的地方省市的一个的高官。现在它是来香港的特区这个地方就做中联办的主任的时候，同过去即系历任嘅最近嘅嗰几位啦，我唔讲咁远啦，黄志文又好，张晓明都好，其实呢一群人都系由翻呢一个嘅中联办或者港澳办嗰个体制嘅里面嚟到升上嚟，呢个嘅空降其实真系带出一个好清楚嘅一个讯息，究竟依家系咪政府系好，即系中央政府系要将呢一个嘅特区政府更加进一步？拉近成为一个嘅地方省市嘅一个嘅位置啦，而引致到嘅就系话到更加重要嘅就系要发展唔同地方嘅一个嘅经济。咁我谂呢个系大家都需要特别嚟到去留意咯。 谢永春， 你话香港纳入呢个国家体制嗰个，其实喺旧年二月嘅大湾区纲要嗰度咧，已经好清晰噶啦。即系中央政府点样睇香港个角色，嗰个就无庸置疑。咁但系今次嗰個換人咧，我自己覺得從一啲嘅跡象嘅觀察咧，係應該中央係期望起住兩個作用嘅。第一個作用咧就係同呢個特區政府之間嗰個合作。而家你中聯辦同阿林鄭兩個出嚟見記者，都強調一樣咧，將會係合作無間。咁呢個少少潛台詞咧，我聽嗰啲反話，咁即係話。同上個任嗰個合作就麻麻地啦，係嘛？即係同一啲嘅我哋一啲嘅觀察咧，黃志雲同阿林鄭之間咧，似乎真係有啲貌合神離嘅。 咁咧就曾經啊有人想做中間人拉埋佢兩個握下手，都似乎都唔係好成功嘅。咁點解會咁樣嘅換人呢？嗱，你如果你留意翻咧，其實喺舊年年尾咧，林鄭好短時間之內咧就三次見到啊主席，呢、這個即係從來都未試過嘅。而每一次見完之後咧，中央政府咧都大力咁去挺林鄭嘅。咁即係話咧，林鄭其實係攞到中央政府嗰個信任。咁呢個咧就喺如果我哋觀察話，認為中聯辦同呢個特區政府之間有啲乜嘢嘢嘅唔協調啊，或者大家喺工作方針上邊啊，大家有啲出入嘅時候咧，咁究竟中央政府撐邊個咧？咁而家睇個跡象咧，就好明顯咧，中央政府係撐阿林鄭嘅，咁所以你見到佢呢輪出嚟都嗰個氣息都唔同咗嘅。 咁即係話，即係之前都有人問啊，其實即係香港嘅事件，中聯辦要換人，特區政府咧，咁你就覺得唔係， 因為 呢回事啦。 即係如果你譬如一間公司咁啦，一個老細啦，下邊有兩個夥計啦，咁兩個夥計舉個例，咁如果兩個夥計都意見唔啱嘅，兩個都各自即係打各自嘅報告嘅。咁你只能夠信一個啫，或者你平衡咗一個所謂利與弊之後咧，你諗下你其實你係會即係信邊個咧咁樣？咁如果係你係信一個嘅時候，咁另外一個就自然就會走噶啦。咁即係喺商場上就經常會發生嘅。咁啊政壇上亦都唔出奇。咁呢個我覺得係即係第一點係兩個嗰、那個。合作無間上面我相信是有些期望的中央政府。第二個呢就是下情上達的問題，即是似乎呢這個中聯辦過去一段日子對掌握香港的情況，對這個形勢那個估計啊，各方面呢似乎上達的訊息呢就並不是很準確。呢、這個亦都可能受到好多客觀嘅環境嘅因素影響嘅，因為可能係人脈嘅關係啊、消息嘅來源嘅關係啊、點樣觀察啊，或者咩人俾啲咩嘅信息啊，都可能有影響。反而今次呢一個新嚟咧，就好明顯對香港佢係冇乜特別嘅，對某一啲嘅人咧係有特殊嘅關係啊，或者有啲即係千絲萬縷嘅。嘅一個背景啊，咁樣咁，所以可能佢去作一個評估，對中央去分析香港嘅情況嘅時候咧，相對嚟講可能會客觀啲喎，嚇、 嗯。 咁、下情上大家方面咧，我諗中央政府揾一個咁嘅背景嘅人嚟嘅時候咧，就可能期望佢喂唔該，真係俾正。即係真嘅信息，我哋去分析啦，咁樣。即係我估今次嗰個換人咧，喺呢兩個方面上邊咧，係會有一啲嘅期望喺度啦。 嗱、我哋電話熱線繼續開放㗎，就係1872311啦。咁如果大家都就住我哋講緊嘅話題有意見想分享嘅話咧，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咧加入討論。不過都睇翻啦，頭先趙永春講到話。即係今次中聯辦主任換人，會唔會喺即係係咪以前前任嗰位即係個下情上達方面即係出咗問題咧？咁而新人又會唔會即係做得更加好咧？咁都要睇翻咧呢位新人嘅一啲背景啦。頭先兩位都提過啦，咁其實阿樂偉寧咧其實係做過兩個省，山西同埋青海嘅領導人，即係省委書記噶。咁但係咧就係都睇到佢咧，其實喺任內咧就係處理咗好多問題啦，包括係呢兩個省咧都係一啲可能好多嘅省內嘅一啲問題啦，包括係貪腐啊、經濟轉型啊，甚至青海可能有好多嘅即係民族之間嘅一啲矛盾嘅問題啊，咁佢都處理過。咁而另一方面咧，佢咧係年齡方面咧都值得大家關注啊，因為佢係年屆65啦，咁就都被視為退休年齡啊。咁之前咧嗰、那個職位咧就係全國人大嘅一個即係經濟工作嘅一啲嘅副主任委員咁樣啦。咁短時間之內咧又突然間換職變成咧中聯辦嘅主任嘅，即係有啲人認為即係走馬上任啦等等。究竟一個即係省級做過省級地方大員嘅人士，即係之前咧 數翻前一任咧，即係已經係要回歸前嘅許家屯咧，先至有類似咁樣嘅省級管理嘅一啲經驗啦。調任一個省級嘅做個省級領導人嘅人嚟到香港做中聯辦主任，其實係要做啲乜嘢咧？佢要做到，譬如頭先講到話，即係同特區政府合作，要去到下情上達，以至處理香港而家嘅矛盾方面，其實佢呢個背景係咪有利佢嘅工作咧？ 我自己会好觉得啦，即系李正茂都讲及到就系佢嗰个工作嘅背景啦。我觉得有一样嘢系对香港人嚟讲系较为可能令到佢会有个印深个印象会比较深刻少少嘅，就系呢个嘅2010年嘅青海玉树大地震。咁當時咧就係樂慧玲就喺當地嘅裏面就係負責去即係整合呢一個嘅即係地震重建嘅工作嘅組長嚟嘅。咁所以引致到佢就係話到即係嗱呢個只不過佢其中一個所處理過一啲嘅叫做大事件嘅一個嘅工作嘅經歷啦、經驗啦。咁當然仲有好多嘅其他嘅。但喺呢啲咁嘅問題上面，我哋都會見得到。其實如果我哋講及到就係話，作為一個嘅領導，自必人哋要去處理緊嘅就係好多一啲嘅人事嘅一啲嘅問題，同埋一啲真係叫做各種災難式嘅一啲嘅你不能預計嘅一啲嘅問題。喺呢啲咁嘅問題上面，其實嗰個人嗰個嘅，我諗唔單止係佢嗰個 IQ 啦，佢嘅 AQ 啦，同埋佢 EQ 都同樣係非常之係好重要嚟到去即係擁有呢一個咁樣嘅能力嘅。你話究竟樂慧玲係咪真係擁有曬呢一啲嘢？我即係大家因為唔係喺佢管治嘅地方裡面生活過，完全唔能夠可以講得到啲咩嘢。但係如果你話以佢咁樣嘅歷練，一個老幹部已經係計咗退休，即係到達呢個退休之齡，但係習大大都依然係挖佢翻出嚟，要佢再即係做呢一個嘅香港呢一個執呢個嘅燙手山芋嘅時候咧，我諗自必然一定應該係有佢自己一定性嘅能力嘅。正話阿春都已經講咗一樣嘢係非常之重要嘅，就係話到佢好似喺香港啊冇乜嘅人物嘅關係咁樣樣啦。事實上究竟係咪真係完全冇，我亦都唔夠膽講。但係大家都一定要去緊記，就係當呢一個嘅運動事件發生咗之後，有不少嘅傳媒曾經有報導過黃之文嗰個嘅去留。其中有一個嘅報導曾經講過就係黃之文，即係個信息就係講及到黃之文同香港嘅相隔實在有千絲萬縷嘅一啲嘅關係，而引致到嘅就係話到突然之間揾一個好似話叫做冇任何嘅關係嘅一個人嚟到香港去做呢一個嘅中央嘅一個嘅負責人嘅時候咧，咁我諗呢一個嘅兩者嗰個嘅背景，我哋不能不拼埋一齊嚟到去睇，而引致到嘅就係話到究竟佢往後喺香港嚟到去叫做同香港政府嘅合作無間嘅時候，會唔會都會係同一樣嘢嘅？就係話到我淨係會好努力去執行中央嘅指示，按管子辦事，而唔會理香港嘅任何一個嘅組群界別嘅人嘅一個嘅信息咧。咁呢一個我諗呢個亦都係一個嘅考驗嚟嘅，因為香港係一個嘅多元嘅社會，亦都係同時間每個人都係非常之珍惜自己嗰個嘅發言權同埋佢嗰個嘅利益。引致到嘅就係話到，如果你話佢都唔理香港嘅商界什麼嘅界別也不理嘅時候咧，咁我諗可能出現嗰個嘅碰撞咧，亦都會係唔細咯。 OK， 頭先胡麗雲都講到咧，即係見到樂慧寧咧，佢唔係好似前任嘅中聯辦主任一樣，即係佢係冇呢個港澳系統嘅背景，佢可能未必同香港有好多嘅一啲人脈關係嘅。加上佢嘅年齡嚇，即係已達退休嘅年齡，有啲人咧就講話，其實一個咁樣嘅人物嚟到香港做中聯辦主任，係咪所謂冇後顧之憂，冇一啲任何嘅利益要去處理，而可以放膽地執行中央嘅政策喺香港嗰度咧？ 呢個就即係一般我哋用打工仔嘅角度， 會唔會咁啊？ 咁但係我即係宏觀少少睇啦。佢喺過去喺內地嘅省嘅工作做得出色。咁大家將佢楞咗落嚟喺香港嗰方面，會唔會喺呢方面嘅工作會用得着咧？咁但係我哋唔好忘記， 香港嘅就算有天災人禍，香港冇地震啦嚇，即係總之有啲咩大嘅事故嘅時候，其實係香港內部事務嘛。呢個咧係應該由特區政府自己去處理為主嘅嚇，除非特區政府話即係請求中央協助啊咁啦。咁呢個咧就變咗嗰個關係就唔係好大，反而個關係可能喺經濟上，因為據了解佢都係一個經濟嘅專家，亦都係經濟嘅博士。咁究竟喺未來嗰幾年，香港喺融入大灣區裏邊所擔當嘅角色啊，個協調啊？各方面點樣樣咧？咁係咪佢喺呢度可以出多啲力咧？咁樣咁呢個可以有一啲期望嘅。不過我覺得最大嘅一個缺點咧，我相信睇得到咧，就係喺內地嘅官，就算嚟有幾出色都好啦，但係嚟到香港係完全另外一種遊戲嘅玩法。因為喺香港嘅情況咧，而家我哋係關心到咧係一個整個。地緣政治一個世界大嘅一個政治氣候所產生嘅好多嘅事物，咁呢個需要好高度嘅政治智慧，掌握呢個世情，掌握政局咧，要上得精闢先得嘅。 但係因為即係以往有幾位嘅中聯辦主任，即係都有外交系統嘅背景。頭先你講到，即係香港係一個即係對外開放、好多外國聯繫嘅城市。 因為地緣政治，我哋亦都不能幸免嘅。我哋一定係身處呢個其中。 但呢位樂慧寧就冇外交經驗。 我而家就覺得咧，就即係嗱，我即係同樣地，我亦都唔寄望林鄭佢有能力去處理到。呢、這個所謂世界個大嘅政治氣候或者地緣政治咁樣，咁喺呢方面，我相信咧中央會睇得比較緊啲嘅，即係話你就算中聯辦加埋特區政府咧，都未必有咁嘅政治能量啊，去處理一啲即係所謂政治嘅判斷啊、地緣政治嘅一啲所發生嘅事物。咁我諗呢方面咧，就中央政府亦都。唔會話即係叫做完全係放手嘅，咁所以我諗新嘅中聯辦主任嚟喺好多方面就係除咗加強合作之外，我諗喺經濟上邊咧，佢嗰個發揮可能會大啲咯。 哇！仲有半分鐘講下，即係佢見林鄭之前見咗佢上咗深圳先，又有冇咩信息啊？ 我覺得都係一個大灣區概念嘅落實，或者佢自己都要了解多啲。即係如果佢喺第二個省落到嚟嘅時候，咁我諗佢。掌握呢個所謂大灣區嘅個戰略係點樣呢？我諗佢都需要一個了解嘅階段啦。 我哋電話1872311啊，歡迎大家打電話嚟一齊傾下啦。嗱，我哋休息一陣咧，聽一節七點鐘新聞，轉頭翻嚟咧，會講下立法會咧，就係近期咧係內委會同財委會咧都陷入好多嘅政治爭拗之中。轉頭翻嚟再傾。 成並形成並且逐漸向南移動，預料會喺明晚抵達沿岸地區。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嘅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19至23度，吹和緩偏東風。聽晚北風增強及有一兩陣雨，展望星期日顯著轉涼，有幾陣雨，隨後幾日早上清涼。現時氣温19度，相對濕度84%。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報告最新交通消息，報告一宗意外事故先啦，喺港島中區嘅江樂道中啊，江樂道中天橋西行去西環方向。桥面近住顺德中心嘅中线咧有意外嘅，都几塞车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军器厂街，因为交通意外关系，而家沿住江乐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顺德中心一路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军器厂街咧，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啊，塞紧车嘅朋友忍耐一下啦。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到嘉华国际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龙尾分别去到演艺学院同埋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慢线去湾仔之路塞到去管道里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果同埋尖沙咀线咧都相当之多车，龙尾去到马坑涌道，咁啊启德隧道去尖咀同埋过海方向有间歇性通车嘅措施噶，狮子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就油站，沙田出九龙咧收费广场都多车，大老山隧道去沙田管道里边嘅 慢线有坏车阻路，而家龙尾去到丽晶花园嘅，咁啊，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大老山隧道去沙田管道里面嘅慢线有坏车。九龙路面情况咧，而家沿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界限街一带仲系好繁忙噶。之前咧就发生过意外事故，其实就清咗长一段时间噶啦，不过都多车啦。龙尾去到公主道近住创知中学，呈祥道荃湾近住蝴蝶谷，一路去到龙翔道近住风力楼，车多行车缓慢啊。观塘嗰边咧，观塘道东行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路去到龙翔道近住钻石山星河名居。都是多车，而观塘绕道就东行了，去将军澳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丽晶花园都是多车的。尖沙咀的梳士巴利道近住弥敦道、七咸道南和个九龙公园径一带都是非常之繁忙的。新界方面，现在屯门公路去屯门近住深井段就多车，所以丁九桥去屯门都是繁忙，龙尾近金竹角。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就沙田乡事会路至到美林村都是多车的。咁而大埔公路出九龙咧，就出九龙方向咧，就沙田市中心都系多车嘅，龙尾去到科学园附近。安全车速报告有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咁啊，最后咧，环保署提醒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啊，因为交通督导员同埋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嘅司机发出告票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自由风，自由风，评论员新阵容。 前区议员担任多项公职的伍婉婷。 區議會咧，其實都係講緊協調溝通，無論係泛民或建制派，大家去到議會裏邊都係為市民去解決佢哋每一天面對嘅問題。有需要係大家抌低好多嘅唔信任，真係係為市民行多一步。 新聲音，新角度， 星期一至五黃昏五至八，香港電台第一台， 自由風，自由風。 如果已遞交2020年小一入學申請表，但未获自行分配学位，家长会收到教育局的统一派位选校通知书，请你在1月18号或19号到指定的统一派位中心办理选校手续。如果到1月14号还未收到信，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学位分配组查询。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自由风，自由风呢一节咧，就不如讲一讲咧，都系一啲嘅一周时事点评啦。咁我哋今日两位传媒人喺在场嘅，包括就系赵应春同埋胡丽云啦。咁啊，讲一讲咧就系关于立法会里面嘅一啲情况啦。咁因为咧就系而家立法会嘅内务委员会啊，都仍然咧系开咗12次会之后咧，都未选到正副主席。咁当中咧就内委会嘅角色系乜嘢咧？咁就系即系譬如政府交一啲嘅法案嚟啦，咁就其实咧系内委会咧就系要决定系咪交俾一啲嘅法案委员会去处理啦。咁而法案委员会处理之后咧，亦都系内委会咧去决定咧去到交翻俾大会嗰度咧恢复二读噶。咁所以咧张建宗咧政务司司长咧都喺网志里面形容咧，内委会系立法会重要嘅齿轮啊。是佢即係憲制職能不可或缺嘅一環。咁但係咧，而家咧就係12個會成，即係十月到而家啦，都仍然未選出政府主席，變咗咧好多政府提交嘅法案咧就冇辦法咧可以係交到上大會去到審議。當中咧就包括呢個僱傭條例嘅修訂。咁講緊嘅就係咧係將法定嘅產假，女士嘅產假咧就從目前嘅10星期增加至到14星期。咁就喺尋日嘅立法會大會上面咧，工聯會嘅立法會議員何啟明咧就提出，不如咧就我哋唔再將呢個條例咧就擺喺內會嗰度討論啦，不如直上大會啦。咁但係咧就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咧就係唔同意呢個何啟明嘅動議，咁就咧話咧其實都動議都未獲得廣泛議員共識。咁但係之後咧隨即咧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咧就係動議就係繞過內會啦，同樣地，不過咧。就是交俾咧人力事务委员会去到处理。 咁、那個情況咧，就係、是、呢個係即將要討論嘅時候咧，咁突然間咧就係、是、有泛民嘅議員咧就提出點人數，跟住咧就唔夠人數就留會，咁就留待下一次討論啦。想講係咩咧？講嘅第一就係而家咧立法會內委會咧仍然都係陷於一個未選到正副主席嘅狀態，有人形容為停擺啦。第二，咦，好似突然間尋日又先有何啟明嘅動議，又有羅志光嘅動議、哦。咁同埋即係因為佢哋都係職場嘅一個動議嚟嘅，咁有啲人就覺得，咦，都時間都非常巧合啊！再加上咧，特首林鄭月娥咧就喺星期三晚咧都有一個嘅 Facebook 嘅貼文嘅，咁啊講到話咧就係、是、都其實都係話稱讚工聯會啊嚇，稱讚工聯會咧喺心係勞工啦，咁又提到話咧之前咧佢哋嘅議員咧麥美娟咧就係、是、要求過就係講到話一啲嘅外判工人嘅待遇啊等等咁樣係做實事嘅咁。咁都咧，令人覺得咦，都工聯會同埋政府嘅啲動作個時間上都非常之巧合喎。點睇咧，兩位？趙永春， 嗱，你嘅嗰、那個即係大家有冇默契咧？我哋就永遠唔會知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嗱，從兩個角度去睇啦。第一就係首先嗰、那個咁喺內委嘅拉布，咁究竟拉到沒完沒了，係咪拉到？直至 下一次立法會選舉為止咧，咁樣，因為其實棘住咗咧，我相信只會越嚟越累積多，所有嘅法案都喐唔到嘅。咁啊，當然法理上可能都有可以係繞過佢嘅，咁但係嗰個就唔係我哋一直嗰個政治嗰個倫理啊。我哋咁多年嚟嘅法案咧，經內會咧，好似你話都要一個即係審議啊咁樣，即係一步一步咁樣做咧，就係我哋過往嘅一個政治嘅倫理。咁當然啦，喺今時今日嗰個政治氣候嘅下邊，咁究竟呢個政治倫理需唔需要有所調整咧？咁呢個就即係可以再更加討論啦。咁但係好明顯，今次咧影響到嘅咧，就大家比較容易理解咧，就係嗰個即係大肚婆產假啦。即係咪可以放多幾個禮拜嘅產假咧？咁理論上呢個民生嘅問題咧，其實就同政治嗰、那個爭拗咧就冇乜大關係嘅。理論上就係一啲民生唔會。不論你係咩派別都好啦，其實嗰個爭議性咧就應該唔會好大嘅。咁但係點解都會hold 住咗咧？我琴日見到泛民嘅議員仲話同啲女士講話，你哋等下啦，忍下啦咁樣。 嗱，因為佢個講法就係話，就算你真係而家好快 都要出年先， 都要出年甚至後年啊先至生效。咁所以咧，其實咧會期仲有半年，唔使急，有時間一定過咁解。 係咁，但係點解嗱大家會有時會諗，喂會唔會？咁樣民生問題上你棘住咧，會俾人哋鬧噶咁樣。但我睇個情況喺而家香港個政治氣候下邊咧，其實好多人咧，對於嗰、那個點樣睇個社會事物咧，係立場行先嘅。即係話我哋從你從上兩個月嗰個區議會選舉已經睇到啦。總之。五大訴求，咩缺一不可，嗌呢個口號嗰啲就全部當選曬噶啦。咁即係話對於嗰個社區嗰個服務啊，或者民生嘅問題咧，喺而家呢個氣候下邊咧，其實唔係一個最高嘅選項，最高的選項就係嗰個立場。咁所以由於有咁嘅文化之下咧，我相信泛民嘅議員咧，佢亦都唔怕俾你鬧，因為你支持佢嘅時候咧，你就唔會批評佢棘住啲民生嘅嘢啊咁樣嘛，咁所以我覺得喺佢哋嘅角度咧，佢哋係玩得幾盡都幾盡，唔緊要，總之佢揸住嗰個五大訴求嗰樣嘢咧，就已經係佢嘅最強嘅政治本錢。咁至於你話係咪工聯會要同政府大家扯下貓尾咁樣咧？其實我覺得咧就工聯會提出嚟咧，就想即係突顯佢哋嗰個佢哋關注民生嗰樣嘢咧。政府嗰、那個，譬如林鄭嗰、那個讚啊，佢哋嗰啲詞語，我覺得係一個順水推舟嘅情況多啲。因為大家唔好忘記咧，較早時嘅一個選舉嘅過程，甚至林鄭喺反送中嗰個修例嘅過程裏邊咧，工聯會對林鄭係非常之不滿嘅，亦都係真係破口大罵嘅。咁嘅情況之下，我諗有一啲機會，阿林鄭釋出一啲善意。或者係盛讚下你哋對勞工嘅嗰種嘅承擔咁樣，即係好言 好雨咁樣嘅時候，我覺得佢想起嘅作用咧，就緩和一下政府同工聯會之間個關係，就多過可能係兩個係一早夾定嘅默契啦。 嗱、關於咧就係、泛民喺內委會裏面選政府主席，點解選咁耐都選唔到咧？或者講少少背景啊，咁就因為咧，其實原本嘅內委會主席李慧瓊啊，係嚟自民建聯嘅李慧瓊，咁想角逐連任啦，咁佢要選嘅時候就唔能夠自己主持嗰個選舉，就要由原本嘅副主席郭榮亨，公民黨嘅郭榮亨咧，去到主持個內委會嘅主席嘅選舉啦。咁但係同時咧，亦都有咧就廿二名嘅泛民議員咧，就係報名話要選主席。於是咧就係、是、亦都係當中咧就好多嘅民主派議員咧，都係提出過唔同嘅動議啦，包括就係、是、話會唔會可以要求立法會秘書長去到出席內委會一齊去傾啊？另外咧，亦都有啲嘅議員咧就關注到，其實7月1日有示威者衝擊呢個立法會嘅時候，嗰、那個保安問題又係點咧？不如就請咧就係、是、立法會嘅保安主任一齊傾啦。咁另外有啲亦都有啲嘅議員咧就提出唔同嘅動議，就要求咧就係、是、當選嘅主席咧就要係確保，譬如話係邀請政務司司長嚟啊，又或者係咧就確保咧就係、是、會議能夠有效咁進行啊，又或者候選人咧要承諾咧係將一啲嘅唔具爭議嘅法案咧優先交俾立法會審議啊。所以咧咁多動議之下咧，先至講緊話12個會幾個月都明言未選到呢個政府主席。不過咧就係、是、今次咧就係、是立法會嘅內委會出現嘅情況咧，除咗阻延到呢個嘅產假增加嘅修訂條例之外咧，其實亦都有其他條例咧係排住隊就上唔到啊，包括係改善樓宇消防安全啦，以至到係打擊無牌酒店同賓館呢啲嘅法例咧，都因為內委會嘅所謂停擺啦，咁都冇辦法去到交俾立法會去到審議啦。咁啊，胡麗雲啊，又覺得會唔會話今次即係頭先阿趙永春都覺得好似？即係玩到好大啦，會唔會話即係泛民呢個策略係咪明智呢？ 其實我諗鄭華春都已經講咗一個好重要嘅關鍵詞，就係話喺依家呢個嘅政治嘅一個嘅大氣候之下咧，其實就係所有人都會係政治立場先行先嘅，而引致到嘅就係話到你話即係泛民往後會唔會繼續用其他啲嘅方法嚟到去叫做所謂嘅拉布咧？其實即係大家都早就已經係預咗，但我想翻落嚟講翻呢一個咁嘅產假呢一個嘅增加呢一個嘅問題嘅時候咧，其實大家都不能夠忘記，唔可以忘記嘅就話，即係張建中佢喺2018年去講話，因為政府都諗住將呢一個嘅條例嚟到修訂嘅時候，佢自己都清清楚楚去講話，裡面都係啲條文會係好複雜嘅，而同時間嘅裡面咧，亦都係講明就係你正話主席你正話都講嘛，係要到2022年嗰時候先至有可能可以能夠可以實施得到嘅時候。咁即係換句話說，如果依家用緊又係一個嘅快刀斬亂麻嘅方式嚟到去處理嘅時候咧，其實會唔會話真係都係一個啱嘅方法嚟到去處理一個咁樣樣嘅問題咧？當然，正如即係今日都見得到啲媒體嘅裡面嘅報導啦，見得到建制派去批評呢個泛民嘅時候，不斷咧就係話啊，呢個係一個民生議題，民生議題都咗啊，甚至就有啲人話大肚婆嘅咩大肚婆啊， 又即係 與孕婦為敵啊，又話 BB 嘅問題都即係被阻攔嘅咩？咁當然用到呢一啲咁嘅字眼，自必然一定係會好吸引人嘅注意嘅。但我哋真係一定都要去冷靜嘅諗翻落嚟。究竟佢成個程序嘅裏面，究竟係咪真係一個嘅恰當嘅程序嚟對處理咯？嗱，現在泛民嘅佢聲稱啦，我哋都要睇翻泛民佢玩呢一個咁樣嘅手段，佢用嘅理據係咩嘢？佢用嘅理據就話驚啊呢一個開咗個先河，跟住就會到23條咁樣。其實當我哋再諗翻佢講23條，過去自從呢一個嘅運動發生之後，都已經有唔少嘅建制派嘅人。跟中央有關係的人都三番四次經常性去講話要去即係23條嘅立法，咁所以引致到嘅就係話到我哋唔對呢件事有一個嘅警覺性咧，我諗係要打屁股咯。所以引致到你話啊，民主派泛民今次咁樣去做嘅時候咧，自必然係有佢嘅理據，我覺得。 我哋电话1872311啊，咁如果大家对于立法会而家嘅情况有意见嘅，都可以打嚟咧一齐倾下。我哋不如听个电话，一齐听听听众有啲咩嘅睇法先啦。电话旁边有何先生喺度，何生 系你好， 系你好，请讲。 我想讲咧，首先你讨论开玉嘉芬讨论开话，喺立场行先。而家今时今日 點解民主派咁差先？我認同噶。點解今時今日會有一個反修例咁擴張得咁緊要？因為你政府一向做親啲嘢就係、是、好似今次修例事件嘅情況，你都係好一向都係用一個立場行先嘅。點解咧？你話唔得要啲公務員出嚟唔可以批評政府，或者政府有咩意見唔滿意，你唔好講。咁喺私人時間裏面都唔講得不滿意嘅。咁我想問一句。如果你要我哋公務員咁樣做法，首先你自己係咪數牌警察咁批評張建宗嗰啲光頭警察走出嚟講咁多立場，咁你首先要譴責咗佢先。你喺個自己一個立場裏面，就喺度立場帶頭先。回歸咁多年，你又係對泛民有一個立場帶頭嚟打壓泛民民主派嘅。你點去先搞到今時今日啲後生仔逼到出咁樣嚟對抗你？你有冇檢討過？好似今時今日咁，你仲係用啲報警報政，難道香港會有和平咧？ 好多謝曬， 希望你回歸理性啦。 OK， 多謝曬何先生嘅電話嚇。不如我哋都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講講另一個話題，就係區議會啊。 色無限， 藍色， 色無限，藍地球。 如今大多數人都有社交媒體帳號。但专家成日都提醒我哋，面对面嘅人际交流非常重要。原来早喺50年前，冰岛政府就已经明白呢一个道理。北欧国家冰岛喺1966年先至成立国营电视台。喺之前，冰岛人都系接收嚟自美国嘅信号，睇美国嘅节目。特别系国营电视启播之后，每年有大约80日休台停播，原因并唔系需要维修啊。而是政府不愿意人民坐在公仔箱前面落地生根，希望推动大家出外活动和人联系。因此每逢星期四和7月，国营电视频道只会出现彩条信号，加上今日没有电视的字样，两项停播安排直至1983年和1987年才分别取消。每年夏天足足整个月没有电视看，是啊，七月是冰岛人的传统休假月，这样正好方便大家度假啦。停播对我们来说好像是不可思议，但是就足见冰岛政府的真知灼见。50年后的今日，限娱活动选择太多，电视收视亦都走下坡，互联网肯定是最大威胁。不过专家一再提醒大家，网络世界始终不是真实生活。英国利兹大学访问了1500人，结果发现那些只有几个死党老友的人，相比那些表面交友广阔、有几百个网络朋友的人，幸福感其实差不多。此外，大家普遍认为长者比较孤独，情绪比较灰。但是研究发现，虽然长者社交网络较为狭窄，但他们往往比年轻人自觉更加幸福。孤独与否，重点是你对彼此友谊的满意程度。所以结交新相识的同事，不要忘记维系知心好友。蓝地球，黄思恒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时间嚟到晚上嘅7:24，继续有自由风，自由风有陆宇光啦，同埋两位传媒人赵应春同埋胡丽云喺度啊，讲讲咧区议会嘅新气象啦。嗱，过去咧即系个零礼拜啦，咁都见到咧就系新一届嘅区议会各区咧都系陆续开咧佢哋第一次嘅会议啦。咁当然啦，18区里面有17区都由民主派系占有优势嘅时候咧，咁呢17区咧都系选出系属于民主派嘅政府主席啦。咁但系睇嚟咧，佢哋上任之后咧吓，即系开咗第一次会之后咧，都有好多即系新嘅搞作啊，即系除咗好多嘅。區議會都是在會上面，即譬如默哀啊、唱歌啊，以至即表達一些政治口號訴求之外，都有很多即前朝的一些通過了的工程啊，或者撥款呢是想推翻的。例如說觀塘呢，大家就很關注呢，就是觀塘區之前呢就是過了一個5000多萬的社區重點項目計劃，就是一個海濱音樂噴泉啦。 咁但係今屆咧區議會咧觀塘咧第一日嘅大會咧就已經咧係表決咧就係叫停咧呢個嘅音樂噴泉。咁但係呢個麻煩嘅地方就係呢個音樂噴泉呢其實嗰個合約呢已經係批出咗，即係呢個立法會嘅財委會呢亦都已經係呢批出咗相關嘅撥款㗎啦。咁所以呢而家呢其實你要叫停的話呢就只能夠睇睇呢，即係譬如話個合約係如果要違約或者係更改佢個設計嘅時候需要有咩嘅條款啦，就只有呢一條路途嘅啫。咁係咪真係即係有啲人呢就形容啦，即係其實前朝過咗嘅何苦呢，即係係咪即係純粹政治表態呢，以至到呢其實灣仔啦同樣地啦，即係摩頓台嘅社區中心有啲議員想推翻啦，元朗有一條即係所謂即係天價嘅天橋，亦都有啲議員想推翻啦等等。啊，即係有一個係咪真係會以前前朝嘅所有都推翻曬呢，趙永春。 這個因為在政治立場行先的情況之下呢，即前朝建制派所定了一些所謂的工作 的一個這亮點呢，那你說現在新的議員推翻他呢，即在政治上就不足為奇。不過呢就即個概念大家要搞清楚，就不是說譬如你話個噴泉五千萬俾咗政府批咗出嚟啦，唔係話你話哦我唔做啦，可以攞嗰五千萬去做第二樣嘢。咁其實呢個概念就唔會發生嘅，因為你嗰個項目批俾你係做嗰個噴泉啊嘛。咁如果你係唔做嘅，咁咪政府慳翻咯，或者違約嘅要賠翻幾多俾個承建商啊，要賠點樣賠錢啊咁。咁出現一個情況咧，就可能係我哋賠咗好多錢。但其實我哋係唔要嗰啲嘢，咩都冇嘅，咁冇當冇嘢發生過，咁啊無啦啦咧就俾咗因為違約咧就俾人即係追索翻咧，就要仲要俾錢，咁呢個係咪一個明智嘅做法咧？咁我就覺得即係話好，而家區議會新氣象啊，八成幾都係泛民嘅議員去做啦，咁唔緊要，因為以前咧你話要做批評啊，做反對派啊，挑剔啊。就其實唔難嘅，我要話對家做錯咩嘢，咁呢個我相信好容易做。但係而家唔好忘記一個概念，就係而家你呢八成幾嘅泛民議員入曬去，或者叫做非建制派議員入曬去，其實你已經成為咗建制裏面嘅一環噶啦喎。咁你要負責咧，仲要係好多管理啊、建設啊、點樣運用資源啊呢啲工作，其實係一個你哋變咗係需要。負嘅一個工作責任嚟嘅，咁當然而家你話啱啱開始，我去唱歌，我默站默哀，然之後嗌口號嗰啲咁嘅政治表態，咁冇所謂啊。咁但係之後跟住落嚟，係唔係你永遠相信所有嘅香港嘅人會因為你嘅口號，因為你嘅政治立場，我哋寧願你唔做嘢啦，或者擁冧曬啲嘢，或者使咗錢又冇結果，我哋都會容忍呢？咁呢個係一個佢哋需要考慮嘅一個問題嚟咯。 胡麗雲， 我覺得成件事件嘅裏面咧有兩點大家要去注意嘅。第一樣嘅注意嘅就係話及到，其實有今日點解要去推翻話前朝嘅一個決定呢，其實係涉及到前朝嘅時候，究竟嗰一班嘅真係叫做代表人民嘅嗰班嘅區議員，究竟佢哋有冇係盡佢哋嘅力嚟到去做好佢哋嘅工作？如果大家都覺得係做得好嘅時候，按道理，如果話前朝嘅冇理由淨係推翻一個兩個，而唔係全部，一定係喺當中有好多嘅地方係做得好有問題，而引致到有一啲人嚟到去提出一個爭議。所以每一個嘅香港市民，當你去投票嘅時候，你應該要睇清楚你選嘅人究竟佢嗰個政績係有啲咩嘢。第二個點，我覺得好重要嘅就係話到，其實合約精神大家必須要去遵守，唔係話我推得到我就好快樂。呢一個嘅影響緊係往後究竟香港係咪仲係有一個嘅叫做合約精神呢一樣嘢，係影響緊嗰個經濟嘅發展咯。 好，轉頭翻嚟再傾啊！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七点半，由李俊杰报道新闻。台湾大选前夕，三名总统候选人分别举行选前之夜的造势晚会，争取连任的民进党蔡英文总统全日都有拉票活动，今晚先后在高雄和台北出席造势晚会，压轴的一场是在总统府前的海达格兰大道举行。 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继昨晚在台北海达格兰大道举行造势晚会之后，返回出任市长的高雄再举行造势晚会。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从新北市开始车队扫街，晚间会在台北的竞选总部举办造势活动。新地宣布以一元的象征式租金租出元朗一幅300,000呎的土地，发展过渡性房屋项目，预计提供近1,600个单位，2022年初可以俾基层的家庭入住，最终惠及5,000个家庭。稍后会再提供两幅分别位于锦田南和古洞市中心的地皮作过渡房屋，预计三个项目可以惠及超过6,000个家庭。新地话推出项目并非同社会事件有关，又否认有囤积土地。卫生防护中心公布，本港新增6宗武汉新型传染病怀疑个案，患者介乎3岁至39岁，累计增至54宗。6宗个案当中，有2人仍然未有病毒测试结果，其余4人分别对人类病鼻鼻病毒、肠病毒、腺病毒同埋甲型 H3 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佢哋分别入住玛丽将军澳联合同埋马加烈医院。武汉不明原因肺炎医疗救治组专家、湖北省人民医院呼吸科教授胡克表示，目前大多数患者的病情都属于轻微至中度，经治疗患者病情多数可以得到控制。最初入院的患者中已经有部分治疗痊愈出院，其他留院的患者大多数病情稳定。经民联立法会议员、基本法委员会委员梁美芬批评民主派议员企图瘫痪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主要目的是要拖垮国歌法本地立法。他说如果未能够进行本地立法程序，就唯有直接公布在本港实施。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被问到现时政府对国歌法的取态的时候，说政府现阶段未有决定如何处理。政府发言人表示，特区政府有憲制責任在本地實施國歌法，以本地立法的形式在香港實施全國性的國歌法，充分考慮到香港的普通法法律制度和實際情況，充分體現一國兩制的精神。發言人回覆傳媒查詢的時候說，當局會適時將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大會，以恢復二讀辯論。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9至23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晚北风增强同埋一两阵雨，展望星期日显著转凉，有几阵雨，随后几日早上清凉。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嘅快线有意外，咁现时一带咧交通挤塞嘅，车龙排到近丽晶花园，亦都影响到咧启福道上去观塘绕道嘅交通都系繁忙，车龙排到近启瑞嘅入口。咁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快线有意外，龙尾去到丽晶花园。另外启福道去观塘绕道方向咧，交通亦都系挤塞，车龙排到近启瑞入口。至于较早前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住顺德中心中线的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咁但系咧车龙都系比较长噶。而家龙尾一路排到去告士打道近马斯道。另外，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咧，管道内较早前慢线嘅坏车都已经拖走咗。咁但系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交通仍然都系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近九龙货仓。其他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上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柳街。咁较早前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的间歇性封闭措施就已经取消。 獅子山隧道的九龍入口窩打路道翻沙田車龍排到油站，另外獅隧沙田出口即是獅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隔田村一段交通比較擠塞，車龍排到近收費廣場。路面方面，在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的交通仍然是非常繁忙的，车龙比刚才短了一点，龙尾都去到近德宝花园。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就慢车，龙尾近丽星花园。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六轮阶段车龙排到近圣佐治大厦。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九龙公园径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近尖沙咀中心。在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段车多繁忙，龙尾美林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一段交通挤塞，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咁之後喺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大欖隧道因為緊急維修，而家出九龍方向近住收費廣場嘅部分行車線仍然係封閉嘅。另外同大家預告一下咧，喺旺角球場今晚有足球賽事，由晚上嘅9:35去到10:05，花墟道、園藝街、元普街同埋太子道西嘅輔助道路咧都將會封閉。最後道路安全要就提醒你，見到有道路工程進行嘅路面就要提高警覺，顧己及人啦。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 九二六，香港電台第一台， 你嘅新聞時事知識台， 精靈一點，健康多一點。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最近的合作伙伴包括有香港儿科医学院、香港老年研究学会、香港外科医学院、香港精神科医学院。 健康热线1872311，精灵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00-3:00，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吃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雨光。 自由風，自由風，星期五的自由風，自由風就有一周時事點評啦。咁啊，現場就有傳媒人趙應春同埋胡麗雲喺度啊。頭先都講開咧，就係區議會咧新一屆咧就係上任啦，亦都咧係陸續開咗佢哋各區嘅第一次嘅會議啦。咁見到咧，雖然咧就係而家嘅各區嘅區議會，有17區咧都係由民主派咧去到主導啲議席啦，亦都選到民主派嘅政府主席啦。咁但係咧，見到個政治角力咧，好似冇因此而完結。因为其实建制派都在部分的一些区议会是占住少数的地位的，例如是湾仔啊、九龙城啊，咁都见到佢哋嘅第一次嘅会议咧，都有唔同嘅程序嘅争拗，同埋咧，即系有啲人形容啦，即系建制派拉布吓，咁就譬如话系湾仔区选主席嘅时候咧，就有好多嘅建制派议员就问一啲嘅规程问题啦，以至到咧就九龙城嘅区议会咧，即系有啲嘅议员咧就提出做一啲嘅政治表态，做一啲嘅所谓政治嘅一啲嘅宣言啊嘅时候咧，咁有啲建制派就认为咧，系咪主席？是即係所謂主持嘅手法不公嚇偏袒，而導致咧呢個嘅情況咧，而佢哋咧就一齊離場抗議。另一邊雙咧，就其實因為咧之前都有啲報道講到話咧，係民政署有啲嘅分區委員會啦，分區委員會咧會唔會話都可能會叫做委任一啲落選嘅建制派，本身係落選嘅建制派嘅議員。去到做呢啲嘅分區委員會，咁變咗咧就好似另一邊雙咧，去到由一啲嘅建制派嘅人士咧，去到主導另外一啲嘅地區工作啦。咁於是咧，見到喺深水埗嘅區議會咧，就做咗一個嘅決議，咁就係咧本來咧就係上屆嘅區議會咧，就係預留咗16項嘅預留撥款，就講緊咧90萬咧，就俾一啲嘅 地區分區委員會咧係做一啲嘅活動嘅，包括咧就譬如話一啲嘅街坊福利會嘅嘢啊，包括一啲嘅晚宴啊、食飯啊，以至到一啲可能係慶回歸嘅活動等等咧，都可能係呢啲嘅錢嚟嘅。咁但係咧，深水埗區議會咧就決定再去重新檢視呢一啲上屆通過嘅預留撥款。政治角力仍然喺度，兩位，趙永春， 分區委員會的作用咧，其實就好細嘅啫。老實講，佢真係咧去睇下嗰個某一個公共屋邨裏邊個垃圾房啊，嗰啲垃圾車嚟幾點鐘嚟啊，有冇嘈得滯啊，嘈住啲居民啊，即係嗰個層面嘅係非常之。即係真係好民生到嘅一啲嘅細事，呢啲其實咧上到大會都即係區議會大會都未必即係可以上到議程嘅嘢，咁所以由啲分區委員咧就自己協調啦咁樣。咁啊，當然啦，除咗一年到晚，除咗個月開下會，咁我諗即係總有啲活動㗎，即係中秋晚會啊，或者。過年或者食下團年飯之如此類，我諗就算有呢活動，其實講緊都係好細嘅錢嚟嘅啫，即係唔會話好多嘅。咁所以我覺得，就算你啲人話懷疑會唔會政府即係委任落選議員去分區委員會咧，第一我就覺得呢個分區委員會個實際嘅作用咧就冇乜嘅啫，咁就變咗其實你落選議員去到嗰度都其實。都係即係各抒己見一番嘅啫，冇乜特別嘢，因為你嘅議題實在太細啊嘛。第二就係落選議員其實更加需要做嘅嘢，可能係去監察緊而家當屆議員嘅各種嘅工作啦。所以佢哋亦都未必一定會有興趣去嗰個分區委員裏邊做。好多時分區委員裏邊嘅成員咧，我了解咧就係好多係當地嗰啲屋苑嗰啲。業委會啊，或者嗰啲咩法團啊，呢揾啲代表坐位聽下，表達下意見啊，提出下投訴啊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喺嗰度咧，就未必真係可以話咩有啲叫做落選嘅酬庸啊嗰啲，那個作用就非常之細噶啦。咁至於你話拉唔拉布，嗱老實講都係十年河東，十年河西。而家你就變咗咧， 風水輪流轉， 冇錯啦！你而家就係一個少數派，變成一個即係反對派添。建制咧，所謂建制派就反而係嗰80%+當選嗰班嘅非建制派議員。所以即係我哋而家用啲名詞都有少少混亂嘅啦，已經開始。因為非建制派嗰班議員其實就已經成為嗰個建制裏邊嘅主力。而以前嘅建制派議員咧，而家就變成一個非建制裏邊咧做一個監察嘅工作。咁啊，我諗就即係你話有冇啲咩拉布啊，有冇啲嗰啲手法啊啲，我諗就我都唔理佢咩派㗎啦，我諗所有議員都會用㗎啦。 胡麗雲， 我自己會好覺得咧，雖然就講到好似呢一個咁嘅分區委員會嗰度嗰個嘅實際嗰個功能唔係話咁有效或者係咁重要啦，但係即係畢竟我哋都涉及到就係裡面係有一啲嘅公帑。是在这里来去即是去决定的。咁而引致到嘅就係、是，哪管你話依家去到一啲咁樣嘅中秋節嘅燈會又好，又或者呢一個嘅乜嘅節慶嘅燈飾又好，點都好啦。其實呢個裡面就都係涉及到個公帑，而呢個個公帑即係嚟自於每一名嘅香港市民。咁政府如果佢要去俾落去嘅時候咧，其實即係都應該有一個嘅責任嚟到去好好管理。咁現在究竟即係會唔會話又係繼續因為冇咗一個產，我俾翻個吉你，而引致到就係你可以喺個吉嘅裡面都能夠可以繼續去養得到呢個吉生出嚟嗰啲枝枝葉葉咧？咁呢一個。好难唔令到人去有咁样样嘅怀疑咯，咁所以引致我觉得，究竟即系真系会委任落任嘅区议员又好，又或者点都好啦，其实每一个嘅部组，每一个嘅位置，其实当有真系牵涉到有一啲嘅公帑嘅决定嘅时候咧，其实都应该要，我觉得应该用一个好负责任嘅态度嚟对处理咯。 好，再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讲讲咧台湾大选啊，噃电话1872311， 开明通达，讨论政策。 年轻人唔好放弃香港，唔好放弃希望。 无论背后有乜嘢动机，暴力始终系暴力。 你要独立思考，找寻真相， 将美好嘅香港交俾下一代。 今个星期的香港家书有香港大学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香港家书妙语连珠。 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 圣诞新年咁多活动，成日大鱼大肉，成个肚腩都凸晒出嚟啦！ 你做多啲体能活动，咪可以保持身形咯。例如提早几个站落车行去目的地，又或者行楼梯代替搭 lift， 咁就得噶啦。 咁又系，不如今日放工就你陪我行翻屋企啦。 吓，但系平日放工都要成个钟车程。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的7:46啦，继续有陆宇光同埋两位传媒人赵映春同埋胡丽云喺度啊。讲讲台湾大选啦，听日咧就系台湾大选投票嘅日子啦。咁都见到咧好多香港嘅人士啦，各界嘅人士都有走过去台湾嗰度观察呢个选战。咁而咧听日咧就会喺台湾咧就选出总统啦，以及咧系立法院嘅委员。咁而咧就系见到咧呢一轮咧就系唔同嘅阵营咧都有马不停蹄咁去做啲造势大会啦。咁包括今晚咧就系一个非常之声势浩大，各个咧总统候选人咧都有咧就系做自己嘅造势大会嘅一晚啦。咁而我哋咧香港电台新闻部嘅同事咧，亦都有喺台湾嗰边咧采访咧就系各大候选人嘅造势晚会嘅形势噶。咁而家咧首先喺电话请嚟咧就系喺台北出席咧系蔡英文造势大会嘅同事叶真真喺度，叶真真你好， 你好啊，陆宇光， 你好，请你讲下你现场情况。 咁我而家咧就喺台北嘅海达格兰大道呢度，亦都系咧仲古田一个好大嘅一条路啦。今晚咧其实系叫做选前之夜嘅，即系听日投票日啦。咁咧各个候选人就会喺最后一夜咧就拉票噶。咁而家呢度咧就係蔡英文嘅造勢大會，啱啱其實7:00咧呢個大會就開始咗噶啦。見到咧其實人流咧就冇反而冇尋晚咧國民黨嘅候選人韓國瑜咁多嘅，但係咧氣氛都仍然係好熱烈嘅。同埋咧同尋晚有啲分別嘅咧就係見到而家嘅參加者咧支持者咧都唔少年輕人嘅喎，即係亦都有一啲媽媽咧帶埋小朋友出嚟咁樣。 嗯，我知道你會唔會都有同一啲嘅參加者傾過偈啊？ 有，我都同唔少嘅參加者傾過㗎。我哋見到咧，有啲年輕人咧，佢哋好早嚟到，可能係7:00開始咁樣啦。咁其實佢哋4:00已經嚟到啦。即係問下咧，點解佢哋都會咁即係又願意花時間出去玩，又要出嚟啦？因為佢覺得咧，即係對於佢嚟講咧，即係民主自由係最重要嘅。即係見到咧，啊蔡英文佢咧支持民主啦，同埋佢嘅理念咧同佢好一致啊。包括咧，佢亦都提到香港嘅情況，就係講到咧就話見到香港嘅情況咧，認為咧一國兩制咧，其實對於台灣嚟講咧係即係唔能夠適用嘅。所以佢哋希望咧蔡英文可以捍衞到台灣，可以幫佢哋保住民主自由嘅。另外咧，亦都有一個，即係我哋見到有一個咧，就係三代同堂咧，有媽媽帶埋小朋友，同埋咧，即係一個老人家一齊嚟啦。我問佢咧，你辛唔辛苦啊？帶埋小朋友嚟，咁佢就話咧，佢話佢講到香港嘅情況，佢話香呢一度咧，呢個造勢大會冇催淚彈，亦都冇即係橡膠子彈等，即係相比香港咧，佢覺得佢花力氣嚟到呢度咧，一啲都唔辛苦。同埋咧，佢有形容咧，即係因為其實佢對手咧，國民黨嘅韓國瑜就打經濟牌啦。咁問到佢覺得即係對佢嚟講會唔會擔心咧嚟緊經濟會差？咁佢就形容咧雞蛋唔能夠放喺同一個籃㗎，即係話咧唔能夠太依賴中國，所以咧都認同蔡英文個政策同埋方向。 嗯，我知道咧，你都早幾日已經嚟咗台北㗎啦，可唔可以講下台北呢幾日嘅選舉氣氛係點樣啊？ 呢幾日咧，其實即係台北嘅選舉氣氛咧都好熱烈嘅，因為咧臨近選舉，其實咧候選人佢哋都最後衝刺啦。包括咧，即係例如今朝咁樣，蔡英文其實喺呢個台北市內咧就有一啲嘅掃街活動啦。即係呢度嘅傳統咧，就係呢啲候選人會同埋一啲嘅即係參選即係做立法委員嘅候選人啦。咁佢哋就會一齊咧就坐開篷車咧就喺街。大街小巷嗰度咧就接受佢哋支持者歡呼，同時咧亦都拉票噶。而另外一個候選人咧，韓國瑜咧，其實佢昨晚咧就有一個喺台北嘅最後嘅造勢大會。咁佢今晚就喺高雄啦。咁其實佢昨日咧都喺台北呢度噶。而另外咧，佢今日都去咗基隆。同埋我哋都有去見到咧，地方呢度咧都有好多人咧，佢哋大街小巷都掛住一啲佢哋支持嘅即係候選人嘅旗幟等等啦。即係見到氣氛咧都非常之熱烈啦。 好啊，多谢晒叶真真喺台北咧，就系蔡英文嘅造势晚会嘅报道啊，多谢你。咁啊，头先讲开啦，呢个韩国瑜国民党嘅总统候选人咧，寻晚咧就喺台北造势啦，咁但系今日咧就转战到高雄啦。咁我哋系香港电台嘅新闻部嘅同事冯卓桓咧，而家就喺高雄韩国瑜嘅造势晚会嗰度噶，冯卓桓。 系你好啊！ 你好，请你讲下你现场嘅情况。 其实呢个地方咧就系高雄一个大型购物中心，叫做梦时代旁边嘅一个空地嚟噶，即系呢个造势大会嘅场地。咁我都喺地面啦，咁我睇得唔系太清楚啦。咁但系睇翻韩国瑜佢嗰个社交网站嘅官方专页咧，咁睇到一啲航拍嘅片段咧，见到呢个场地基本上咧都系即系差唔多系坐满人噶啦。咁而呢個場地外面呢有一條四線行車線馬路呢而家都係封閉咗，係俾一啲嘅即係之前韓國瑜嘅人士嚟到係聚集㗎。咁見到呢個晚會呢開始咗，而家已經係差唔多有兩個鐘頭嘅時間啦，咁都係越嚟越多人入嚟呢個晚會場地。現場嘅氣氛呢都係幾熱烈嘅，咁唔少人呢都揮動住一個嘅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啦，咁不時呢都即係響應返台上嘅發言嘅人士嘅號召咧，就喺度嗌啲挺韓嘅口號啦，包括係即係韓國瑜當選啊咁樣。不過咧呢度見到現場嘅參與嘅人咧，即係比較多咧都係啲上一年紀人士，暫時咧我都好少見到係一啲年輕人啊咁樣嘅。 嗯，有冇同啲參與者傾過偈啊？ 哦，有啊，咁就即係都係問下佢哋點解會咁鍾意韓國瑜，即係支持佢做總統啊咁樣啦。咁佢哋呢就普遍都認為啦，韓國瑜係能夠帶領台灣呢嚟到發展經濟。咁特別呢係有人提到呢，就覺得喺民進黨執政嘅時候呢，係形容台灣呢係比較封閉。咁點樣為之封閉呢？我再問佢，咁佢就話呢係覺得係同大陸嘅關係呢就唔係咁好，咁就窒礙咗一啲可能係經濟往來人民交流，咁佢認為就冇需要咁樣樣。咁覺得呢，如果係由韓國瑜去當總統嘅話呢，就可以改善到呢一方面嘅情況，亦都可以係改善到經濟。咁另外呢，有唔少人呢就係係中意韓國瑜，佢覺得佢個人嘅特質咧比較好，有人覺得佢係咧比較清廉，覺得咧係佢比較接地氣，可能講説話咧比較接近平民，即係正如韓國瑜喺選舉之中成日都提到話係庶民呢一樣嘢啦，好多人咧都話佢哋自己都係庶民，咁所以咧佢亦都有句口號咧叫做庶民選總統，總統選庶民啊咁，咁佢哋咧覺得係韓國瑜咧先至真正關心到佢哋嘅需要，咁所以咧係特別支持韓國瑜啊咁。另外咧，亦都有人係覺得韓國瑜咧佢為人係比較唔會話作威作福，即係佢哋會係咁樣睇，會佢哋認為咧民進黨嘅人咧係只顧政黨利益，咁但係佢就認為韓國瑜咧係真真正正咧係能夠為百姓去謀幸福啊咁樣。 好啊，多謝曬馮卓桓啊，為我哋喺高雄嘅報導啊，多謝曬你。咁都香港電台嘅新聞部咧都會繼續為大家跟進住台灣嘅大選啊。兩位嚇，剛才聽到我哋兩位新聞部嘅記者喺台灣兩邊陣營、藍綠陣營嘅一啲報導啦，都聽得出即係兩位嘅總統候選人，包括就係蔡英文同埋韓國瑜，佢哋本身打嘅一個選舉工程啦，同埋佢個形象係點樣。剛才聽到即係蔡英文咧，佢哋支持者就講到話，即係都有留意香港嘅情況，亦都咧即係擔心咧，即係如果俾國民黨當選咧，就會出現咗即係損害到民主自由嘅情況，或者即係讓大陸即係實施一國兩制嘅情況，即係民眾係擔心嘅。咁而另一方面咧，就係韓國瑜嗰方面咧，聽到支持者咧就係都贊同咧韓國瑜打嘅經濟牌啦，同埋改善兩岸關係啦等等。點分析兩邊選情？鄭英 春嗱，台灣今次嗰個選舉咧，過去嗰一年咧，你睇到嗰個變化咧好大嘅。年初嘅時候咧，大家會覺得民進黨一事無成啊，咁即係韓國瑜個聲勢又做得幾大啊，咁樣大家會覺得可能都蔡英文都應該會落嚟㗎啦。咁但係年中嘅開始嘅即係香港嘅一個社會運動咧，就令到整個政治氣氛咧就係逆轉啦。咁呢個大家都睇得出㗎啦。咁但我就最近同一啲比較熟台灣政情嘅人咧，就了解過啦。其實佢哋嘅分析咧就冇錯，香港牌 在今次的選舉裏面呢是一個重要的一個環節，但是不是唯一的一個環節。因為香港牌打的呢就是一個即是心理的情緒，而這個情緒是很容易觸動到年輕人。問題就是年輕人過去嗰個投票的意欲呢就反而不是那麼高的，而是國民黨一些比較上了年紀的就很堅實的，真是風雨不改，總之要去投翻票啊。咁所以嗰個香港牌究竟能夠幫到民進黨幾多咧？係咪好似我哋喺香港隔岸觀火咁，以為哇有香港牌就一定贏曬咧？這個唔知，因為其他咧有幾個原因咧，都會令到今次嗰個選情咧係關鍵嘅。第一個咧就係其實國民黨咧可能係衰喺自己手上，因為國民黨一直咧係黨內係非常之不和嘅。甚至你見到韓國瑜佢出去做競選活動嘅時候咧，國民黨中央嘅統籌咧，基本上係冇乜點幫佢嘅，由得佢自己由韓國瑜辦公室自己嘅人咧去自己做曬所有嘅策略，變咗咧即係大家好明顯咧睇到國民黨裏邊咧好多係。直情都唔好話面和心不和，直情不和到出面嘅。佢唔同民進黨啊，民進黨咧就開頭可能大家散收收，但係一定咗話，蔡英文啦，咁嗰啲賴清德又好，邊個都冚唪唥埋位，大家選咗自算，贏咗自算咁樣。咁所以呢兩種嘅關鍵咧，就可能國民黨自己內部嘅問題咧，係可能仲大過香港牌。 都可能同韓國瑜嘅個人因素有關係嘅，因為都外界認為韓國瑜即近期都有多次嘅失言啦，咁亦都喺兩岸關係上面即都被視為都同大陸有偈傾啊，甚至入過中聯辦啊，咁等等，即係會唔會話都一啲嘅立委或者係國民黨大佬即擔心韓國瑜嘅個人形象或者一啲嘅往績會拖累到佢哋選情咁？ 但係你嗰個所謂國民黨大佬同大陸之間嘅關係，1992年已經定咗個方針嘅啦嘛。咁所以即係你話 OK， 你話對打兩岸牌嘅時候咧，當然啦，蔡英文就係、充分咗利用嗰種恐共啊、反共嗰種嘅心理去贏到佢嘅支持啦。而韓國瑜係比較吃虧，就係因為佢仍然係堅持話兩岸要和平共處。佢去到見到係呢個對台辦。嚟到香港呢個係中聯辦咁樣，大家係要對話嘅。咁呢個可能對佢嚟講咧，就喺台灣而家嘅政情裏邊係比較吃虧咯。 好， 我自己會好覺得咧，今次台灣嗰個選舉咧，其實即係同香港嗰個嘅影響嘅因素咧，即係自必然係有一個嘅緊密，即係唇齒相依嗰個關係嘅。而更重要一樣嘢，亦都見得到咧，兩者嗰個相同嘅地方，即係或者應該係講話民進黨嗰個嘅利用，即係今次喺今次呢個嘅選舉裏面，佢利用到一個嘅。信息嘅就係、是、都係為下一代，同香港即係喺過去嗰半年間嘅裏面嗰個嘅發生嘅運動嘅事件啦，亦都係有一個嘅近似嘅一個嘅主題性嘅，所以引致到嘅就係話到今次佢民進黨係非常之懂得去利用到即係嘅人心嗰個嘅恐懼嚟到去進行佢自己一個嘅選戰咯，但係亦都同時間嘅裏面國民黨除了好似正話啊盧宇光你講話啊韓國瑜佢自己都有多次嘅失言，或者佢哋過去嗰個嘅同中聯辦嗰個關係，亦都係引起好多人嘅一個好大嘅恐慌之外啦。其實事實上，我哋睇一睇翻啊韓國瑜佢嘅政績又有啲咩嘢咧？其實真係比起啊蔡英文嚟講咧，唔係咁感覺到係有一啲好具體好。實在嘅一啲嘅， 佢仲有個即係當選高雄市長就要放棄參選，佢、都引起好多爭議 嘅。係啊，即係呢件事已經係引起爭議咧。就算佢喺高雄市，佢話嗰陣時又話要發大財，咁財咗去邊咧？又係唔係咁見得到財咗去邊嘅？咁所以你冇一個好實際具體嘅一個嘅政績，你俾人見得到嘅時候咧，而引致到就係你依家又再朗朗上口，不斷都係一啲嘅選舉口號嘅時候咧，其實你令到個市民大眾未必會係對你有信心。更重要一樣嘢，依家係講緊咩？讲紧系下一代嘛，讲紧未来嘅发展嘛。如果你冇一个好实在嘅未来嘅发展，你好难令到人会去相信你。今时今日，全世界所有嘅人民唔系再系呢一个嘅石器年代嘅人民咯。 好，今日多谢晒两位传媒人赵英春同埋胡丽云咧，同我哋分析咗一个礼拜嘅时事噶。节目时间够，拜拜。